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睇翻啊，今日咧就2022年嘅4月12日。咁啊，星期二嚟嘅，咁啊，大家都系继续努力工作啦。咁啊，亦都见到话个疫情咧嘅数字都我哋要继续努力啊。咁啊，千祈咧就唔好俾佢有反弹嘅机会。咁我哋咧都系做好呢一个嘅防疫嘅措施。咁啊，睇到新闻报道就话到啊，小朋友啊、学生们啊，都准备咧有啲嘅行程啊，就系话咩咧，就系翻学嘅行程啦。咁啊，都已经咧即系慢慢公布。咁啊，距离呢一个咧，即系似乎回复翻正常嘅日子咧，我哋都可以咧就见得到啦。所以呢个时候我哋更加唔好松懈。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头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嘅早上一齐起身迎接今天嘅工作同埋努力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休息是要准备行更长的路，这句说话相信大家都听过。在刚才即是上工的时候，哇，都见到虽然就还未见到日出，但是见到个天，哎，由之前的时候全黑，去到现在都见到有一丝的橙红色的光就慢慢渗透出来了，现在应该再光一点。早上呢就充满着希望的，特别如果你能够见得到朝头早的太阳，感觉亦都就是分外不同。休息除了是准备行更远的路之外，休息亦都可以带给人一种清醒的脑筋。如果你连清醒的脑筋都没有的话，你又如何计划你自己的行程啊，或者如何计划一下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呢？怎样可以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呢？清晰的脑筋非常之重要。有多成功人士身边总是会有很多叫做小人不断在讲很多不同的说话，可能中间为了拿一些利益又好，或者是准备争取某一些事情都好，歪曲了的事实的。我经常觉得是真相呢，成日都是要想清楚哪一个才是对，哪一个才是错，用自己的脑筋去到好好地思考一下。咁有个好嘅脑筋咧，最重要咧就系有足够嘅休息咯。日出嘅时候，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定系眯埋一下，回一回神，暖一个清醒嘅脑筋，去到迎接今天嘅工作。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相盼，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随心意，要心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像未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 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张友加上专利行艺，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朝早嘅时间23度啦吓，相对湿度84%。今日嘅空气比昨天好，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呢、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睇报纸，认识咗一个词语，叫做 Google 效应，亦即系数码失忆。意思即系话，人倾向于遗忘一啲可以喺网上能够轻易获取资讯嘅现象。既然你能够随时喺网上面嘅搜寻器揾到同埋提取到呢啲资料，我哋又使乜特登去到记低呢？又好似系，你有冇试过喺网上面搜寻同一样嘢？搜寻过好多次啊，因为你第一次找到的时候没好好记低它，你心里面就会想，下次我要再找回的时候上搜寻器看就得了，使乜用个脑去记住呢？我觉得这个数码失忆的现象其实越来越普遍，不止应用在一些资讯上面，就好像电话号码那样，以前我们会将电话号码写在电话簿，咁但係又驚本电话簿唔见咗，所以稳阵起见呢，我哋都会背咗啲电话号码佢嘅。以前一啲成日傾电话嘅同学仔呀，屋企人嘅手提电话号码，甚至自己屋企嘅电话号码都一定背到滚瓜烂熟。但係而家问下你，你背得出几多个电话号码？可能真係一个起两个子。我哋全部都依靠晒数码年代嘅一啲记忆体帮我哋去到记住，而唔係用自己个心自己的脑去到记住。除此之外，一些好朋友的生日、重要的纪念日，你又有没有好好地去到记住呢？还是靠网上的一些软件去到提醒你，哪一日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哪一日是你们的友谊纪念日？讲到这里都真是挺唏嘘，成日都说科技有带给人的好处，亦都有带来坏处。让你失忆可能就是一个好大的坏处。你的脑袋还有没有好好地用？有没有好好地记住一些对你来讲重要的 东西呢？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 abrazar.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Don't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朝早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唔知道大家喺屋企煮食嘅时候咧，会用咩方法嘅呢？我意思即系话你个炉头啊，你系用明火啊，定还是用电磁炉呢？而家多数都系呢两种嘅选择嘅其中一个噶啦。如果你同我讲话火水炉嘅话咧、哦，都要影张相俾我睇啊！我都唔係好記得火水佬個樣係咩樣。好啦，同埋火水佬呢好特別嘅，明明火水佬，不過唔知點解要讀做火水佬。好，呢、這個題外話啦，其實都越嚟越多香港人呢又鍾意用電磁爐嘅，好多時唔小心呢將啲嘢滴咗落去個爐面上面呢，咁啊都係方便嘅，即係唔會好似用煤氣呀、啊、用石油氣爐咁樣呢就熄咗喎，跟住呢要拆要剩先至抹到。咁啊當然啦，無火煮食呢有啲人鍾意有啲人唔鍾意嘅，各有好處啦。明火煮食呢咁就真係有個鑊氣啦，係咪大家都會覺得㗎啦。但係無火煮食呢又係咪真係完全冇鑊氣呢？我自己就電磁爐嚟嘅，咁我又唔係話覺得佢又好差，係咪有小朋友呢咁電磁爐更加方便啲，咁可以呢就清潔嘅時候呢就快手啲。不過都有個危機，小朋友見到火呢咁就識驚啦，小朋友但係見到電磁爐呢唔知道佢仲熱嘅，有陣時咧都驚佢隻手掂咗上面啊，所以咧家長啊都要留意住多啲啦。好啦，今日既然同大家講啊電磁爐嘅時候咧，咁啊係方便嘅，咁但係電磁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污跡啊，特別咧就大家可能將嗰啲譬如湯汁啊倒瀉咗啊嘛，我呢處女座咧就中意即刻抹啦，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嘅，中意咧就可能一日先抹一次啊咁樣，咁啊容易咧就嗰啲叫做污垢啊積聚咗喺個爐面上邊。咁啊，好似一个电磁炉嘅烙印一样。其实咧，如果要清洁嘅话咧，都唔系话好难嘅啫。用电磁炉煮食咧，其实亦都建议每一次咧煮完之后啦，趁佢即系仲有啲余温啊，简简单单，其实抹一抹啊，将啲污糟物啦、 无论是食物残渣定还是系嗰啲汤水，喺个玻璃面上面嘅话咧，咁啊最好咧即刻抹啊！即系如果你滚写咗嘅时候，就唔好等佢继续喺度煲啦，即刻抹。如果唔系咧，嗰啲叫烙印啊，嗰啲烘咧，其实都几难搞啊！如果不幸咁样留低咗难以清洁嘅污垢嘅时候，咁啊有机会咧，就有机会系嗰啲咩日常嗰啲锅底啊，刮花咗个炉面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引致到咧就系呢一个污渍咧就可以藏喺个玻璃面上边。其实咧用热水加一啲嘅白醋，咁啊沾有呢啲污糟物嘅上边嘅位置嘅话咧，啊用呢一个浸有白醋嘅毛巾啊，即系可以放佢喺上面，即系我哋叫咩啊？攞啲毛巾腌咗啲白醋，再腌喺呢一个玻璃面上面，电磁炉玻璃面上面，大概一个钟，咁啊等嗰啲白醋咧就可以渗入去。咁然后咧就可以将佢抹抹抹抹抹咁样，咁希望可以将佢大部分嘅污垢咧都可以清除啦。咁有啲人甚至乎咧就话用嗰啲装修用嘅刮刀啊，就可以咧就将佢面头嗰啲咧就刮走佢嘅咁样。咁我自己咧如果用刮刀嘅话咧，我都好担心整花嗰个嘅炉面啊吓。咁但系除咗话你话喂唔用白醋，用嗰啲再简单啲嘅方法噶咁样。坊间有唔同牌子啦，咁啊，亦都咧就声称自己咧就系对呢啲叫做电磁炉嘅炉面啊，或者系浴室嘅一啲超强嘅污垢，即系嗰啲白色嗰啲好似蚕嗰啲咁嘅嘢咧，喷一喷，跟住咧就腌佢几分钟，跟住就直头刮都唔使刮，就声称咧就抹都已经抹到嘅咁样。咁啊，大家就视乎自己喜好啦，或者试唔试下啦吓，咁呢个适随转变。嗰啲咧我就仲未试过嘅。我都是用翻呢啲白醋啊、梳打粉啊呢啲嘅方法咧去到清洁嘅啫。但如果你话电磁炉咧真系要保养嘅时候咧，其实啊都系稳阵啲咧，用翻一个独立嘅插座会好啲嘅。同埋电磁炉其实咧就有入气孔同埋出气孔嘅。用电磁炉嘅时候咧就唔好阻挡呢一个周边，特别系个底部啊，保持一个好嘅通风嘅话咧，咁样嘅话电磁炉咧就唔会话因为啊佢内部过热咧而导致佢坏机嘅。同埋记住咧，咁啊电磁炉千祈就唔好有嗰啲咩石子啊呢啲咁嘅嘢咧，就放喺个面上边。如果唔系咧，都好容易咧会整坏部机嘅。咁啊整坏咗咧，就饭都冇得煮，到时咧就阴功噶啦。煮饭啊开心啊！如果你话好似 Only You 咁样煮，浪漫咁煮饭咧，又系另外一种嘅情趣。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呢，我都话咗啦，翻工嘅时候呢就见到一个好似橙橙地色嘅阳光呢都已经泛咗出嚟啦，吓开始走出嚟啦。咁所以呢就啱啦，即係晨光第一线呢就係等緊呢一条线㗎嘛，係咪先。如果唔係下下都天黑黑嘅话呢，唉睇到都唔精神啦。而家好啦，除咗我之外呢，可能钟哥都见到呢条线。早晨啦、啊、钟哥。 早晨啦、啊、小白。 点解你系咪见到呢条线呢？ 我见唔到喎、 啊。吓点解呀？ 因为呢个是很炽热的阳光啊，是一条线。 吓、啊，咁快已经变咗炽热的阳光啦？ 系啊，我以为晒紧只光肉添啦，已经。 哎呀，我朝头早嘅时候好似依稀见到橙色咯，个天空开始变橙色咯，唔系全黑咯。 正所谓时间是不等人的嘛。 系啊， 就系短短你翻嚟嗰少少时间里边咧、啊，已经即系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系啊， 太阳已经上到去头顶，唔 哇，晒埋落屁股嗰度添啊！大家都会起身啊！ 咁系一件好事嚟嘅，正所谓咧，见到太阳，大家就会好似啊，做嘢嘅时候爽劲啲咁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如果唔系成日天黑黑咧，个人好似聚咗啲阴气喺度。啲中国人成日讲聚啲阴气，周身唔聚财咁样，要晒下太阳先得。 每次见到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咧，我都会不其然咧，令我脑海里边泛起另一首诗嘅， 系咪啊？ 正所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啊！即系永远都系咁样嘅，咪话咪有阳光咪好咯，即系又会有人咧写啲咁嘅诗，令到大家泄一泄气嘅。 系啦， 一年四季你都唔好做嘢啦，等到秋来冬又起，收拾书包好过年啊！ 话时话个出处喺边啊？我嗰首咁嘅诗 系 系咯，不如搵佢， 唔系以前嗰啲考生写话斋啊嘛。古语有云， 系啦， 古语有云几时出处就系大家就唔知啦。 系啊，古语嘅范畴好大啊，所以 你多唔多想今日同朝早同你倾下咧？你多唔多有人揾你倾嘢嘅？ 倾嘢啊？都多嘅，近排少啲咯，我觉得。 系啦，你知最近环境噶啦，咁样吓。 系咯。 咁你又多唔多人哋托你去帮佢倾啲嘢？ 哦，咁又少啲，再少啲，咁托上托咁样，咁第一我唔系做搬运啦，咁我又觉得咁样托上托咧，我又 懒 get 咁样啊，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咯。 咁我又觉得，如果我代嗰个人倾咧，好似未必倾到嗰个人想要嘅嘢咯。 嗱，通常咧打工仔其实有呢一样嘢你会经历嘅，即系老细会同你讲倾掂佢啦，即系叫你去倾掂佢。咁即係我成日諗呢，因為我做打工，我都係一個打工仔嘅。咁成日都話你幫手傾掂佢啦。我成日心諗，我點樣幫你傾掂佢啫？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條底線喺邊度。咁我傾掂佢，咁我去傾，究竟何謂傾掂呢？即係譬如話老細話傾掂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呢邊要贏曬，攞曬所有彩，攞曬所有着數，咁先至叫做傾得掂啊嘛，咁但係如果從你傾嘅對家嚟講，對家都有相同嘅諗法㗎嘛，咁如果大家都係咁樣嘅時候，咁點會傾得掂呢？ 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咁老細叫我去你傾掂佢啦。咁呢個咪變咗 mission impossible 咯？ 係啊，咁有好多嘢，譬如我話唔到事嘅，咁我唔通下下又打電話翻嚟請示老細咩？咁不如老細自己去傾啦，係咪先？ 嗱，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永遠就係點解老細自己唔去傾，但係佢永遠都係叫下邊啲人嚟傾掂佢啦。傾掂咗之後咧，老細先去簽名噶嘛。或者去攞個彩噶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作為打工仔咧，呢個係一個必定要面對嘅一個工種嚟噶嘛。 嗯。 咁就當然啦，老細都會經歷過佢做打工仔嘅時代噶嘛，即係佢都要去傾掂佢都要試過噶嘛。 係啊。 咁但係永遠做咗老細之後咧，佢就唔會同人傾噶啦。 嗯。 咁但係如果係我哋而家譬如，佢仍然喺打工仔呢個身份嚟講，我哋點樣去傾一啲嘢咧？ 嗯，會唔會係個立場咧？好簡單嘅啫，就係以公司最大嘅利益為基本。 嗯，即係呢個就最難推敲啦。 嗯， 何為公司嘅最大利益咯？ 咁如果一間公司營運嘅用錢嘅，咁你咪用錢話翻俾老闆聽嗱，我呢個方法咧， 這個、好啊， 係啦，呢、這個方法咧就已經係我係啊，公司係有啲讓步嘅。不過咧、原來公司賺到嘅錢咧係會更加多嘅、哦，或者多咗2%、哦。咁你解釋翻俾老闆聽嘅，老闆咪會覺得啊，你呢個雖然有個位佢唔中意嘅，但你賺嘅錢真係多咗，唉、咁就算啦咁樣，可唔可以咧？ 嗱，這個好啊，因為你用。譬如用錢一個衡量、 量化咗佢嘛， 量化咗佢，咁大家唔使嘈啦。 係 咩叫傾得掂咧？即係我哋公司有實際利益傾掂啦。咁、如果同一啲冇錢相關嘅事情咧， 人事咁樣啊？ 係啦。 哦， 如果同人事相關嘅嘢，何為傾掂佢？ 如果公司想請一個新嘅人喺隔離公司嘅，咁啊同我哇，小白你過去傾掂佢啦，咪傾佢翻嚟咁樣，佢係打對家唔掂啊！不如立咗佢过嚟啦，打翻对家啦一齐咁样，咁你咪又要将佢量化啦。你一系咧 量化啦， 系啦，量化意思即系话嗱，如果呢一个员工佢喺 B 公司个帮 B 公司赚咗咁多钱嘅，嗱，如果我哋请佢嘅时候咧，我哋用相应嘅价钱提高咗佢嘅价钱啦，当然系，咁然后请咗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就假设佢可以帮公司赚咁多钱嘅。咁咪公司咪不斷喺度，譬如使多啲錢，睇下請唔請到佢翻嚟，都係要將件事量化噶。除非你本身認識嗰個人，原來暗瓦底嗰個人係我小學同學嚟嘅，哇！咁啊搞掂啦。雖然小學同學喺度講錢， 小白又係同錢有關啊嘛。 係啊。 咁如果係翻轉頭，今次真係同錢冇關，譬如人事上嘅嘢， 哦， 可能有啲人事糾紛， 係。 咁跟住老細話：，你傾掂佢啦。 哦。 咁。又同錢冇關噶咯，因為全部都已經係錢以外嘅事情啊嘛。 問佢要啲乜嘢咯？問佢要啲乜嘢？ 問對家 係啊，問對家，你要啲乜嘢啊？開個條件嚟，係啦。如果佢話我要個靚女嘅，好似以前嗰啲即係咩咩咩蜀國啊、吳國啊、孫權嗰啲咧，又娶咗邊個劉邦個邊個啊咁嗰啲啊，劉備個邊個嗰啲咧，咁咪冇啊？係用翻呢啲即係配親嘅方法嘅咋。 真系好啊！我如果系咁样，我情愿做俾人叫我俾人倾嗰、那个，而唔系叫我去同人倾嗰、那个咁样， 系嘛？ 即系原来永远咧，去到所有嘢，即系好市侩咁样讲。 系啊， 即系金钱制度咧，某种程度上真系解决咗好多问题。 嗯， 因为你一衡量咗钱，利益出发，好多嘢倾得掂。 嗯， 原来一同钱。脱离咗一个关系嘅时候咧， 系啊， 好多嘢就你要谂得更清楚。 系啊，除非真系好特别嘅关系啊，或者嗰个人，喂，佢原来佢钱都唔中意嘅，佢有佢自己嘅理想嘅，有啲嘢想做嘅，佢钱佢唔要噶啦，佢大把咁样。 系啦， 咁嗰啲咧就真系最难搞啊，嗰啲，因为你冇办法将佢量化，你又唔知佢心入边谂乜嘢嘛。 系啊，咁即系再好多嘢，即系下山五万字啊。 嗯， 即系如果你知道对家谂乜嘢。咁啊，固然之比較易傾啦。但係最麻煩嘅咧就係撞到啲人咧，你明知佢個心諗過一樣嘢，但係佢死都唔肯講佢想要嗰一樣嘢。 哦， 咁你就唔知點講。 哦， 係啊，咁所以最近又係苦殺思量啦。所以就係、是、永遠即係我好怕老細講呢句，喂。傾掂佢啊！ 傾掂佢啦，有啲咩坐低飲啖茶，食個包星爺都係咁講啊！ 係啊， 好啦，轉頭翻嚟再傾掂佢，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呢度六点四十五分啊，吓咁啊，出边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5%嘅一个早上。唔知朝头早你会唔会饮翻杯暖水呢？啊，我都习惯啊，会饮啲水啊、茶啊咁样嘅，咁啊，好似帮自己醒醒神咁样啦。但人啊，点解要饮水呢个问题？可能细路仔都会觉得咁口渴咪饮水咯，唔饮水会死噶咁样。冇错，唔饮水会死嘅。咁啊，如果身体失去咗就是、超过咧就15%嘅水分嘅话，其实咧就已经影响到我哋嘅生命噶啦。由于体内不停咧就会进行一啲新陈代谢，咁啊产生咗一啲含有毒素嘅代谢物。咁啊，如果唔及时咧，咁啊将佢排出体外，咁啊累积咗落去嘅话咧，咁啊有害于身体。排出去的方法是什么啊？咁样就是这些叫做液体啦，咁可以帮到我哋。所以水分咧就维持身体啊固定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这个亦都咧就是点解唔饮水会死的主要原因。好啦，咁如何平衡运动之中啊脱水的问题呢？目前咧咁运动科学界的共识咧就是运动之中流失水分多于体重2%，身体就会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啦。到达5%咧就会界定为严重脱水，需要立刻补充。如果运动员啊，即系脱水的时候，唔单止影响表现啦，而且咧个专注力同埋协调嘅能力都会明显下降噶，增加受伤的风险。好啦，运动之前补充呢个水分嘅方法咧，就系、是、一般嚟讲啊，运动前2至4小时之内咧，咁啊每千克体重啊就饮用5至10毫升嘅水，并且咧就以尿液啊呈一个浅黄色咧就为最好。运动途中补充水分方面啦，咁啊按照住呢个运动嘅强度啦，系咪？如果你嗰个运动你捉棋咁叫运动嘅，咁你就即系都唔好饮咁多啦，系咪？好啦，持续嘅时间啦，同埋气候环境等等因素，亦都咧就我哋补充水分嗰个要考虑嘅因素嚟噶。补水嘅分量就以体重减轻不多于2%嘅原则去到进行，其实全部咧都系好精准嘅科学嚟噶。记住，避免短时间之内咧饮过多嘅水，其实冇乜用啊。即系我行山嘅时候咧，都成日同啲队友讲，喂，大家得闲咧就饮下水啦。咁如果系参加啲长途嘅比赛嘅话咧，就嚟100公里。或者以上的时候呢，咁呢就会 set 个 stopwatch， 佢每20分钟呢就会响，咁提住自己无论口渴定唔口渴呢都要饮返一啖水。饮水嘅时候呢就唔咕噜咕噜咕噜，千祈唔好咁，饮一啖呢就即係湿湿个喉咙啊，湿湿个口腔啊，跟住呢就吞咗佢。咁持续呢就可以补充到水分，咁亦都唔会有一个口渴嘅感觉㗎。如果持续运动多于1小时的话咧，就可以按照住个人嘅情况去到补充碳水化合物啦，同埋电解质嘅饮品。运动之后按照住体重嘅变化参考咧，就系补充翻水分。所以其实呢啲都系好精准嘅科学嚟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得多啲嘅，网上边都有好多关于咧就系如何运动补充水分嘅一啲独特嘅方法啊。咁大家就可以按照翻呢啲方程式咧，去到为自己嗰个叫做运动补充水分咧，就做翻一个嘅表。根据列表咧，又可以就饮啱水啦。好啦，至于乜嘢温度嘅水先至俾身体吸收得最快咧？我哋成喂唔好饮冻水啊！咁啊，你内脏系热噶咁样。如果你饮冻水对佢哋唔好啊，咁啊，中医嘅角度嚟讲都系话饮温暖嘅水咧比较好。好啦，如果运动方面咧，即系仲要研究得出嚟嘅，清凉嘅水咧能够加速啊胃排空嘅过程。身体更加咧就系快吸收噶，所以目前建议嘅水嘅温度咧，唔系话即系完全冻水，亦都唔系哇，即系热水啊。建议嘅温度咧就系摄氏15至21度嘅水咧，就应该系会系最舒服嘅。好啦，讲到饮水，大家都会谂翻你每一日咧要饮8杯水咁样。之前咧就有啲分析嘅研究啊，咁啊现代嘅成年男士同埋女士每日咧摄取嘅液体总量分别咧就15以及11杯，换言之啊，原来8杯水咧系最低门槛嚟嘅，咁啊一定要饮够8杯最少啊吓。客观量度嘅每日饮水量是否足够嘅话，亦都可以咧量度每一日咧嗰个叫做尿液排出量嘅。 咁呢啲咧，亦都大家可以咧就系留意一下啦，啊，会揾翻一啲嘅 formula 或者留意下自己身体嘅情况。都系啦，如果我做运动嘅时候咧，我身体嘅情况我都会特别留意住噶。身体系自己噶嘛，系咪？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各样嘅嘢嘅时候咧，自己都要及早发现。例如自己会唔会开始唔够电解质啊，唔够水分啊，咁呢啲咧都不断留意住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啊保持住一个咧就较为好嘅状态啦。所以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古人咧成日都话有啲传承嘅智慧俾我哋嘅，成日都话朝头早饮翻杯暖水，咁啊就由呢一杯啊饮翻呢一杯嘅暖水开始，咁啊开始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今日啦，4月12号嘅一天啦，出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希望大家亦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二啦。早上嘅时间嚟到6:50，听听今天早上有营养师嘅职场 KOL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Barbie。 Mimi 啊，之前咧，大家都好担心，因为疫情关系咧，未必可以成日外出去买餸咧，就好多人选择储粮啦。而其中一种咧，最热门储嘅粮咧，就系罐头啦。 嗯，系啊，我都有买，因为个问题就系雪柜摆放有限啊嘛。咁唯有就係用下啲其他空間啊，又可以擺喺室温度嘅食物啦嘛。咁罐頭就其實第一樣嘢會諗起嘅嘢咯。 嗯，咁但係咧，好多人都會話咧，其實罐頭都係一個唔健康嘅食物，主要就係覺得啊，擺咗喺罐咁耐咧，因為佢方便儲存咧，肯定係好多防腐劑噶啦。其實係咪真嘅咧？ 係啊，嗬，即係一諗到哇，擺得半年一年咁耐，係咪好多防腐劑？咁呢個咧真係聽咗好耐。咁其實我以前細個都以為係嘅，咁直至到我即係個學位係讀食物科技嘅，話我要做罐頭啊呢啲咁，咁就發現原來唔係嘅喎。原來罐頭可以擺得咁耐嘅話咧，唔係靠防腐劑。咁亦都如果大家咧可以去專心去睇下嘅話咧，即係防腐劑其實唔見有嘅，添加劑咧有啲就會有。係啦，咁點解唔需要防腐劑咧？其實就係啲罐頭咧封咗個頂咧，即係封密咗之後，其實會用一個好似水殺嘅過程去消毒噶。咁而消咗毒嘅話，就入面無菌狀態。咁亦都即係因為個罐咧，我哋話唔好買特罐頭噶嘛。特罐頭就因為漏咗氣啦，咁入面就會滋生細菌，同埋會有即係食咗性命危險。咁但係如果係個罐頭靚靚嘅，或者凹咗嘅話咧，其實就係佢封得實。处于无菌状态咧，就可以摆好耐噶啦。 嗯，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好似我哋想象之中话真系好多防腐剂嘅，纯粹系真系好似阿 Mimi 话斋，有一个特别嘅处理方法，所以可以将啲食物保到先啦。 系啊，其实如果你话要揾防腐剂嘅话，反而揾亦都边度咧冇嘅咁系啦。即系我自己，譬如即系呢几排会买嘅罐头嘅话，即系我都系一啲好简单，即系一定会睇到冇防腐剂，同埋我都会稍减为一啲即系少嗰啲添加剂。咁有好多都会睇到啲添加剂就有 number 啊嗰啲咯。咁其实有好多罐头都系可能净系佢个主要食材，好似譬如 tuna 咁。就主要食材是鱼，咁亦都是水，因为水浸吞拿鱼嘅，咁呢啲就是咁简单，见到是吞拿就是吞拿，水就是水，就冇其他嘢噶啦。咁但佢都是摆得耐嘅，系啦，我就会揀呢啲咯。咁你有冇听见即系啲人通常买咩罐头产品啊 ，Bobby？ 我谂最多咧都是午餐肉啦，跟住咧就是豆豉鲮鱼啊。茄汁豆啊，我以前细个咧去野餐嘅时候咧，屋企人通常就会买呢啲豆啦，夹面包啦，同埋买肠仔咯。 茄汁豆都系其实好选择嚟嘅，真系有啲品牌嘅茄汁豆咧，你会见佢都系冇防腐剂之余冇乜嘢添加剂嘅，系啦，咁就会见到你茄汁豆梗系会有啲咩茄汁啊、糖啊、醋啊咁调下味啦，咁嗰啲一定有嘅。咁而咧好多时即系有一个 number 出现嘅嗰、那个可能系一个类似粟粉类嗰啲 starch 咧，整到个汁结结地嘅啫。咁其实就系咁简单噶啦。但你如果讲到好似系餐肉啊，我都真系去 supermarket 见到喺罐头产品类嘅话咧。餐肉無論咩品牌都可以掃盡嘅，係啦，走曬嘅，唔見有嘅。咁另外就係啲五香肉丁啊、豆豉鯪魚啊咁。咁如果真係萬一啲罐頭產品你嘅選擇係呢啲嘅咧，咁就真係弊啦。 咁佢可以係冇防腐劑，但係佢會好多添加劑，亦都會好多壞嘅脂肪啊，好鹹啊咁。咁其實就應該反而呢啲擺低，揾個第二啲好啲選擇咯。 嗯，咁如果講到罐頭當中咧，邊一啲為之比較健康嘅選擇係大家鼓勵，可以試下儲糧，選擇呢啲啦，不如。 我都想分享一下，因為其實係我真係兩日前左右咧，咁收到即係Harvard 佢哋嘅一啲嘅健康嘅報導啦，咁我就 click 咗入去睇，佢就話咧，即係啱啱過去做咗個 research 喺 COVID 嘅人士嘅飲食度。咁原來發現咧，即係啲人食得健康咗嘅噃，都唔差喎。蔬菜、水果啊、果仁啊嗰啲都會有食下，唯獨是就喺蛋白質方面咧，會食少咗魚類啊呢啲啊，即係一啲 omega 3啊比較豐富嘅。咁其實就如果喺罐頭度都揾到㗎，咁例如就係水浸吞拿魚啊，或者係即係沙甸魚啊，呢啲都係好高嗰個嘅 omega 3脂肪酸，係啦，咁亦都可以即係話滿足下翻，就話原來發現啲人偏咗冇魚嘅，我哋可以食翻啦。咁但係就要揀翻啲即係譬如 tuna 就浸喺一啲嘅礦泉水啊，咁會比較好啦。咁而沙甸就揀一啲嘅浸喺即係番茄醬啊，咁不過都建議即係都隔走咗個沙啲番茄醬就唔好愛嚟撈飯嘅。咁呢啲都係一啲非常之好嘅選擇，去愛嚟攞蛋白質之餘，亦都攞到好好嘅脂肪，咁就食罐頭都會係食得會健康好多咯。 我自己都幾中意罐頭嘅吞拿魚嘅，清清地都幾好食嘅，有時夾麵包。 系啊，嘅面包啊，亦都有啲人会可能爱嚟同啲薯蓉一齐爱嚟焗下啊，或者可能爱做啲 tuna 嘅 salad 啦、pasta 都有，咁所以佢个用途都几多噶。 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罐头系比较好啲咧？ 咁另外嘅话，其实仲有一啲咧，就我哋传统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屋企会唔会用下就譬如啲罐头嘅蘑菇啊、草菇啊、粟米仔啊呢啲，其实原来都有好多佢系只系浸喺水度，或者可能浸喺盐水度。咁呢啲其实就系有阵时即系疫情间，其实都断菜啊，话买唔到蔬菜嘛，咁就惊即系纤维又唔够啊，咁都。可以原來買下呢啲嘅冇乜添加到一啲太過即係傷身嘅食材，即係物料喺嗰個罐頭度都可以攞嚟用下煮餸咯。 咁另外有一樣嘢咧，我細個嘅時候都成日買嚟食嘅，就係嗰啲罐頭嘅土啊，或者係罐頭菠蘿啦。呢啲又 O 唔 OK 咧？ 嗱，你都講得好好，呢啲我都有推介喎。係啦，罐頭菠蘿啊，罐頭土嗰啲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大部分佢會話 in heavy syrup 嘅，即係話好多糖分嘅糖漿嘅會擺咗落去，咁嗰啲就冇咁好。咁但係其實咧，近年都有好多嘅即係水果咧，佢係寫明浸喺佢自己嘅 juice 度㗎。即係譬如 pineapple 菠蘿，佢會有話擺喺佢自己嘅 natural juice 啊，咁即係話入面都係菠蘿汁嚟嘅。咁亦都係譬如仲有啲土啊，或者係其他有啲有時係啲荔枝肉啊，咁都係可以揾到有啲係浸喺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果汁度嘅。咁呢啲就會好好多啦，因為你可以選擇即係其實我個果汁愛嚟飲咗佢，咁你即係。但係 of course 最好食咗個水果啦，咁但係起碼佢唔係一啲簡單話糖嘛，佢用翻佢自己本身果汁有翻多啲嘅維他命礦物質喺入面，咁所以會健康啲咯。如果選擇一啲水果嘅罐頭，咁同埋真係亦都係你買唔到水果嘅時候，你又想食啲水果又添為維他命礦物質，咁罐裝嘅水果係其實一個好好嘅代替品嚟㗎。 咁今朝早听咗 Mimi 嘅呢啲推介呢，如果大家真係需要储啲粮啊，摆定啲喺屋企嘅时候呢，咁都不妨可以考虑下以上几个健康嘅选择。 係啊，最紧要其实睇下嗰个材料成分囉，睇到边啲係越简单越好，原来原材料嚟嘅啫，成罐咁就可以买下囉。 不过呢啲罐头食品都应该唔建议长期都係淨係食呢啲而唔食新鲜嘅食物啩。 咁梗係啦，因为储粮咋嘛，我哋係讲话即急需时。咁就愛佢哋嚟，即係愛嚟，即係當日常飲食啦。咁但係如果有翻足夠嘅新鮮蔬菜啊、肉類可以我哋買嘅，水果又可以買到嘅，梗係食新鮮行先啦，係咯。 好啦，咁啊，今朝早同 Mimi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好，唔該，Bobby。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睇下几多点先？嚟到7:08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M 稿啊，对唔住啊，系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系啦，咁啊 M 稿我哋自己内部讲嘅啫。好啦，今日咧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通告咧，都系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7:09啊，有阵时朝头早咧都有啲舐咁气啊，因为即系得一个人，譬如读呢啲稿嘅时候，有阵时譬如 Barbie 喺度帮下手啊，你话有阵时都几好啊吓。 咁啊，梗系啦，多啲人啊，多双筷啊，可以食饭。 你又啱喎，多开 心啲啊 嘛， 系咯。做嘢嘅话，多啲人合作，自然发挥嘅功用会更加大啦。 即系食饭，你下下一个人食都孤独啊。如果唔系，点会网上面有啲人咁 hit 咩咧？就系嗰啲譬如我坐喺度食饭，就影住我食饭啦。哦，有人开嚟睇噶。 有噶， 我哋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道，即系譬如讲下， 系啦，譬如我喺度食饭啦，我自己攞 set 住个 cam 影住自己啦，影住自己，跟住咧，有啲人咧就可能因为佢食饭冇人陪，咁所以佢咧就开我嘅频道，跟住就有人陪我食饭啦咁样， 咁即系陪伴好紧要啦， 陪伴好紧要 嘅，冇错， 好啦，交通都好紧要啊，Didi， 非常重要啦，唔系紧要，系非常重要嘅。咁啊，今朝早咧都系提一提大家啦，一啲嘅爆水管同埋紧急维修啊，咁啊最主要都系紧急维修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线咧就系封闭嘅，咁啊经过小心啊，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线封闭咧就要小心。咁另外咧，由于喺九龙城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啦，贾炳达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獅子石道的快線就封閉的，就是賈炳達道去新蒲崗方向，跟著獅子石道的快線就需要封閉的，所以都是要小心的。 獅子石道的快線封閉，大家都要留意著這些交通上面，就是那些措施。好了，今天有什麼提醒我們 呢？有啊，好好啊，小白， 什麼啊？ 睇到一啲嘅通啲朋友嘅通知咧，就係話啦，原來咧你知道啦，而家大多數嘅車主咧都有車 cam 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知啦，喺網上面咧有好多人咧成日分享馬路上面一啲離譜嘅事情噶，咁但係咧你知啦，以前咧就係啲人咧，我哋喺片段度睇到啦，咁但係咧你想舉報都好似要花好多功夫，又唔知點樣去舉報啦，咁但係而家好好啦，警方喺早前咧就正式推出咗一個咧叫做影住架嘅舉報平台， 影住架 方便市民係啦舉報同埋一啲違例嘅事項嘅，個影住架係咩嚟咧？你就只要喺 WeChat 即系微信啦 ，down 咗你当然要有呢个微信嘅小程式啦，好简单嘅就喺里面咧，你揿影住架，佢有条短片会教你点样用嘅。咁但系市民咧就直接可以咧系上载咗手机里面嘅影片同埋相片举报啦。咁举报啲乜嘢咧？例如系危险驾驶啦、不小心驾驶行为啊、冲红灯啊，同埋冇遵从呢个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啊，例如掉头啊、转弯呢啲唔让路咁样。咁但系记住，警方举报咧呢一个行为咧就唔包括乜嘢啊？紧急嘅交通违例事项，即系紧急嘅意思系咩咧？例如你见到有交通意外，你冇理由摆上去慢慢。 系啊系啊系，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报警啦， 冇错啦， 因为牵涉到人命噶嘛，你交通意外嘅就要即刻报警啦。 系， 同埋一啲违例泊车，你唔好谂住，我影住佢，同佢抄牌，对唔住，呢啲唔关你事，呢啲系会有执法人员做嘅。 系， 咁只系讲头先我讲上述嗰啲嘅行为咧，我都试过好嬲啊。嗰次咧明明咧系转咗绿公仔噶，咁我就同我个仔过马路啦，拖住佢转绿公仔咧，嗰架私家车竟然冲。 哦，你好要你而家个仔都咁大，仲可以拖住佢。 我好记得，唔系我讲，我谂翻起以前。 哦，以前。 以前我嬲到而家， 系 啊，梗系唔系而家拖住佢，而家都有噶，佢搭我膊头都唔俾拖，佢一廿几岁， 好 sweet 啊，都系咪？ 好开心噶都， 好开心。 系啊，咁但系再讲翻嗰个程式咧，真系好正啊！嗰个影住架咧，咁好简单噶咋，咁你诶有咗呢一个微信嘅程式之后咧，喺主页里面点击开始举报，咁跟住填写个人嘅资料啦，咁啊当然讲翻嗰个违例事项啦，跟住上载翻个影片同埋相片，咁佢会通过一个验证码俾你啦，咁你完成咗举报之后咧。 咁你就會有一個嘅舉報編號啦。 嗯， 如果想睇翻自己記錄咧，就可以翻翻去主頁面嘅，隨時隨地都可以睇翻自己舉報嘅進度同埋案件嘅狀態，因為佢哋都會同你聯繫嘅。 係、哦， 咁咧就可以俾我哋咧有更加多嘅交通消息啦，就知道舉報內容啦，清楚佢哋嘅系統係點樣舉報咯。 嗯， 咁同埋佢裏邊咧就有一個提示嘅，有個交通消息提示就係話，咦，你需唔需要嗰個舉報嘅記錄咧？你有時可能。入錯咗嘅資料都唔出奇噶嘛、 啊？ 你需唔需要作出修改啊？或者係要澄清咧？ 有嘅，有得修改 嘅。有嘅、哦，有嘅。咁但係即係得到資料之後咧，交通總部嘅同事咧就會將初步成立嘅個案咧，就會將佢轉交去警察局啦。咁、 嗯、 啊，交通相關嘅交通總區咧就會跟進嘅。咁、 哦、 但係大家記住，要保留翻影片或者相片嘅原始檔案，因為有機會用嚟做咩？呈堂證供。 哦，原始檔案最緊要啊！ 冇錯， 呈堂證供嘅你無啦修改過啊！啊，剪过啊，咁样 咧，唔得 噶， 系啦， 系咪？ 同埋你觉得举报记录唔够清晰啦，咁最紧要就系可以修改翻啦，咁几好 啊， 其实 修改系啲文字上嘅陈述啦， 冇错，咁你系四个步骤嘅啫，咁可以俾啲驾驶人士啊，唔系俾啊，等啲驾驶人士不能够胡作非为。 系、嗯、啊，呢、這个即系互相警惕咧，即系都好紧要嘅。咁大家亦都即系要明白到，其实而家社会上有好多人咧就监察住 你。 除咗系，譬如大家嘅汽车上面都有啲我哋叫车 cam 啦。咁其實路面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閉路電視嘅， 係啊，之前都講過啦， 非常之多閉路電視嘅 AI 人工智能， 係啦 AI 24小時， 係啦嗰個咧就監測住違例泊車啦，係、咪？咁如果係即係開始實施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啊，原來路面上咧有好多嘅我哋需要守嘅規矩啊。其實只要你守規矩嘅話咧，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呢啲譬如人工智能嘅攝影機啊影你，如果你唔違例泊車，佢都唔會抄到你啦。 冇錯啦，你唔違例衝紅燈嘅。咁佢點會影你咧？ 冇錯啦， 係咪啊？其實都好啊，一個平台，我覺得真係等啲駕駛人士真係要知道，唔好以為啊，邊度有咁多執法人員睇到我啊？對唔住啦，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睇到你嘅行為。 係啊，奉公守法咧就為己為人嘅呢樣嘢。 冇錯，當然有啲人會自律啦，但有啲人咧就會不自律嘅喎。 嗯，係啊，好，今日朝頭早好嘅提醒，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天气方面啊，望一望出边嘅话，欧同我哋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喂，天气好好啊，今日蓝天白云啦、啊，乜嘢都齐晒，能见到亦都比琴日为之高啊吓、 啊。 不过一样嘢都系高嘅，应该温度都会高翻咗，因为 23度而家23度。 系啊，估计咧，中午嘅时间咧就会再高多几度啦。咁所以即系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好好咁样穿搭得宜啊。即系你话喂，着得太多衫，晏昼可唔可以？剝咗個皮佢先，嗰啲洋葱穿搭法，即係朝頭早記住，可能都仲有少少涼意啊，著件風褸，但係晏晝咧，你點都要短打噶啦。 係啊， 香港咧，即係好快就過咗個春天啦。嗱，咩係春天咧？就是、早一兩個禮拜，我哋喺度講啲花季啊，又話有櫻花，又話有黃花風鈴木，跟住又話木棉花盛開，乜花乜花嗰個季節就係、是。香港短暫兩三個禮拜嘅春季， 是啊、 我標到都幾快。 呢、這個咪我哋香港嘅期間限定咯，係咪先？ 係啊，係啊，真係啊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有陣時有啲靚嘅就好好留住佢啦。咁、啊，嚟緊都係迎嚟假期啦。咁禮拜五開始就復活節假啦。記得學生年代咧，復活節係大假期嚟嘅，一放十幾日嘅，好 happy 㗎嚇。咁啊，大家。雖然此刻啊，打工仔未放假，但係擁抱住一個放假嘅心情咧。 打工仔都有公眾假期嘅，禮拜五至禮拜一都係假期嚟嘅，可以大家休息一下啦，會回氣好緊要啊嚇。 冇錯冇錯，咁啊 happy happy， 咁啊詳細天氣交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啊歐。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係炎熱㗎，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啦。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微風。展望啊，聽日能見度較低，以及有幾陣驟雨。咁啊，星期四咧就漸轉天晴啦。咁啊，復活節假期日間咧係氣温較低嘅。而家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3。咁啊，空氣好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鮮空氣咧。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星期二 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最近我有个朋友咧问我一条问题，我都唔识答佢，咁所以咧我就要搬嚟问下周博士啦。咁周博士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其实人大咗咧，我都识得将自己嘅快乐咧由自己选择噶啦，即系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唔好净系要满足人哋嘅要求，都要睇下咧自己想唔想做呢一样嘢，自己嘅快乐咧先至系好紧要嘅，活在当下啊嘛。咁但系佢就问我，但系点样咧先至做到可以顾及到自己感受又唔自私咧？咁我就真系呆咗啦。我又哦又系，即系有时候咧，你话啊唔好净系即系一啲无限嘅付出，你都要睇自己嘅感受。但系当你净系睇住自己嘅感受嘅时候咧，变相又好似系咪又冇乜点理人哋嘅要求或者感受咧？点样去攞一个平衡啊，周博士？ 是啊，这个是很大的课题来的。我在我们的社会很容易觉得自私就很差的事来的，就是不应该自私啦，是吧？应该爱人如己等等等等。我自己觉得其实不需要太绝对化，不是必然的。即自私有很多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只是我以自己为本，我兼顾自己。那个不必然是坏事来的。譬如说阿妈因为自私佢先会照顾阿仔嘅啫嘛，老公因为自私佢先照顾自己嘅老婆啊嘛，佢唔会照顾埋其他老公嘅老婆噶嘛，系嘛？即系如果老公照顾埋其他人嘅老婆，阿妈照顾埋其他阿仔，咁呢个可能好好大件事喎，系嘛？即系所以我觉得自私有好多层次嘅，第一个层次我都系比较忠诚，甚至系一个力量嚟嘅，因为我同呢个人有情感。我觉得我同佢有关系，所以我好想去照顾佢，关心佢，或者做好我嘅部分，做好我嘅本分。咁呢个系好 OK 嘅吓。咁呢个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咧就系我哋呢个照顾自己嘅同时咧，唔系净系自我中心嘅，吓唔系纯粹自私嘅，我都能够兼顾到其他人嘅需要，我能够同理翻佢同我一样。大家都有需要嘅，系啦。咁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稍微更高啦，就能够睇到我能够真系放轻，甚至放低我嘅感受。因为我睇到如果我太重视我感受咧，同任何人都作对，同任何人都喺度对立，即系我自己永远唔会得到快乐，反而令到人好唔舒服。相反，我能够提升自己，收回自己，因为呢个我一定会过去噶嘛。譬如而家依刻讲紧嘢嘅周华山。哇！以后咩周华山博士啊，喺电台讲嘢啊，咁我可能一年后死，可能十年后死，我总会有一日会离开个世界噶嘛。即系如果我唔需要捉实呢个肉身，我睇到我唔系周华山，我唔需要将我自我价值感摆喺周华山身上，我可以摆喺我身边每一个同我相处嘅人身上，都我享受呢个过程，享受呢个互动，从呢个互动，从呢个过程，哪怕系楼下嘅看更，楼下系即系食饭嗰个茶餐厅个老板或者个侍应，我都。令大家都享受个过程，而唔系我系老板，我俾钱你，你就要 serve 我点点点。即系我哋反而体会到一个更大嘅爱，咁个更大嘅爱就更有价值啦。咁当然个需要慢慢一步一步咁去学习同收获啊。咁同时我可以好诚实咁同大家讲咧，如果我能够真系不为己活，不为己愁，系真系何来忧愁？即系能够放轻少少自己，由 me 去到 we， 由我去到我哋。其实任何关系，即系人生会快乐好多。因为我觉得任何人生所有嘅痛苦，人生就系关系，痛苦 90% 系嚟自关系，同人嘅关系啦，同世界关系啦，同自己嘅关系啦。咁所以如果我能够懂得喺同人嘅关系里边，即系聚焦喺我哋啊，谂任何嘢都系我哋。而不是只是我呢，其实我们轻松很多，开心很多。这个其实将个我是放大到，即是不是只是在我肉身里面找我的价值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都找到我的价值咯。这个是会有很多的提升和转化。 有没有一些练习可以做的呢？譬如可能是明白人家的感受多一点，或者可以跟人家那个沟通啊关系可以好一点这样的呢？ 有的，有很多练习可以做的。我可以讲一个钟头，好快讲几个啦。第一，无论见到任何人都同，特别对唔同意对方嘅时候，特别我唔鍾意对方，我唔同意对方嘅时候，讲一句说话喺心里面讲，我同你一样。你渴望爱同埋被爱，我都系。但明明我好唔鍾意佢㗎，讨厌佢，甚至你渴望被尊重被认同，我都系。你渴望被人 之前我都是、只不过依刻你不懂表达自己，你变得很恨憎、你很恐惧，我都有，即是你很自私，我都有自私的部分。这句说话是很有力量的，即是明明我很憎对方的，但是当我一想起我跟你一样呢，我不超认同他，但是那个同理心立刻走了出来，那个对立立刻减轻了。 是。 减轻了，这个第一招。我讲分享多一招，好吗？ 好。 另一招很厉害的，叫自他相换，即是 self-exchange others， 即是自己跟对方交换。这个是我经常做的，即是我行街，我去到譬如行街见到一个大肚的女人，大肚婆咁先算啦，我就会想啊，如果我周华山大肚会点呢，或者医生我大肚会点，因为医生我冇机会大肚㗎嘛，我医生我係男人嚟㗎嘛。我即刻发觉哎呀，我条腰好痛啊，即刻好酸啊，同埋我又唔可以跑步，我又唔可以行山，好多嘢做唔到，好唔方便啊，等等等等。我即刻觉得我嗰一秒钟，我唔識嗰個人行街見到嘅時候，我對佢多一份嘅同理心。或者我落去一個 Seven Eleven 茶餐廳，或者邊度見到個侍應，或者個 Seven Eleven， 佢連續八個鐘直企，只係兩尺乘三尺個空間裏面。我試下感受，如果我就係佢，我就係佢，我咁企八個鐘，我會點咧？我會發癲，我會有情緒。但如果一年要企360日，我會點咧？我會有精神病。所以我即刻对他态度会好了。同埋呢个练习是好，呢个是一个慈悲心的练习来的。当我持续讲练习呢，我的世界会宽阔100倍的。我不再需要我经历那样东西我才明白一个道理。我只要用心去感受去连结呢，我可以摧毁我的骄傲，摧毁我的自大，摧毁我 的无知。我的世界扩阔了好多好多好多。咁呢个都系呢两个我会好即系recommend 即系推荐俾大家嘅， 系大家可以试下吓，即系感受下嗰个同理心，原来系喺同人同人嘅相处之间咧系十分之重要嘅。咁啊可以照住阿华生博士呢两招啦，自己练习下，睇下会唔会feel 到情况有改善，同人哋嘅关系又会好似变得好咗咁样。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同周华生博士倾过，唔该晒你。 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事，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行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得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梦到光。可能越活下就越。 界早预防。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剛才聽過一首歌，那個 Pandora 的作品叫做《風月》，時間來到早上的7:28，外面室外氣溫是24度，相對濕度83%，轉頭聽聽7:30的新聞簡報，之後回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有晨光第一線。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二，農曆3月12，適宜祭祀作灶掘井， 得咁少嘅， 適合就得啦。今日忌嫁娶安葬， 睇嚟今日一般， 仍然可以好好过嘅。今日都系国际载人航天日， 我会多啲了解人类喺太空科技嘅历史同埋未来嘅发展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奥地利总理内克默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话，对透过外交化解俄乌战争的机会感到相当悲观。内克默会见传媒的时候形容，普京坚持一种战争逻辑，对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谈判，俄方不太感兴趣，但仍然有一线希望，就是普京对于伊斯坦布尔谈判仍然有兴趣。内克默成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首位访俄并同普京会面的欧盟国家领袖。会谈在莫斯科郊外的普京官邸以闭门形式举行，持续75分钟。内克默之后发表声明说，今次不是友谊之旅，形容会谈开放、直接和艰难。他在会上提到布查镇和其他地点的严重战争罪行，强调要将负责任的人绳之于法。他向普京表明，只要乌克兰继续有人死亡，对俄制裁就会维持并继续收紧。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乌方对于同俄方继续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同俄方谈判能够防止例如布查镇的屠杀，或者防止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的导弹袭击事件，他会把握这样的机会。法国一个警员和法医小组抵达乌克兰，协助调查基辅外围包括布查镇等城镇发现平民尸体的事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虽然乌方态度经常发生变化，但目前看不到双方谈判不能够继续的理由。热带风暴鲶鱼吹袭菲律宾之后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救灾部门说，风暴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超过13万人受灾，13000多人被转移至安置中心。鲶鱼星期日上午在中部莱特省登陆之后，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中部和南部10多个省受灾，莱特省多条村庄被山泥掩埋，救援人员已经发现至少21具死者遗体。南部地区确认至少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但系 Kitty 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啦，喂，有冇发现咧？真系因为疫情嘅缘故咧，过往有啲食开嘅铺头咧，嘘一声咧，佢就同你 say goodbye 啦，同你讲话，下次再玩过啦，咁样啦吓。 咁有啲真係下次再玩嘅，我见有啲就暂休啦，咁见到嚟緊可能有得开返呢，都好似会开返嘅。 我知道嗰啲就唔开返啦。嗱，点解讲呢一个呢？我先俾个引子大家先啦，就係呢个臭豆腐啊。 哦，嗰间我知道啦。 金鱼街嗰间啊。臭豆腐 咩？你食嘅咩？ 我食噶，我食噶、哦。我细个喺中学嘅时候， 等等 补习时都食噶。 你觉得靓女唔食臭豆腐？呢个系世人对靓女嘅一啲误解嚟啊！ 呢个必然噶啦，女神系唔会放屁一样啊嘛。即系呢啲嘢我冇办法将佢黐埋一齐嘅、 我以为系放，不过冇咁臭啫，咁都放。 即系等于咧。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女神的藝人們，你千祈不要告訴別人你喜歡吃榴蓮、就算你告訴別人喜歡吃榴蓮，你不要吃給別人看，因為呢即係喺一啲嘅宅男心目中咧，女神係唔會做呢啲嘢 嘅。呢啲都係有偶像包袱啦。即係譬如依家當紅嗰啲偶像，突然間同你講話佢中意食紫竹火腩飯，可能你 即刻叔咩阿叔， 你明明後生仔嚟嘅喎，做咩已經有阿叔嘅模樣啊？跟住娛樂版嗰啲記者又會寫啦，呈現大叔老太嗰啲咁樣咧，真係好陰功啊！人哋都係食個飯啫。我咧都係呢個臭豆腐愛好者嚟嘅、其實諗起依家叫做九龍區食臭豆腐，可能你都係諗到嗰條街嗰兩間啦。咁、去到四月尾，跟住就可能已經冇得做啦咁樣。咁、我好中意噶，其實即係越臭嘅嘢，我發現自己都係臭味相投、 不過即係話時話不，阿 Kitty， 我想問你食臭豆腐嘅食齡啊，有幾長先？ 我頭先就話我中學開始食咯，嗱細個咧真係怕嘅，你知道即係細個好多嘢都怕噶啦，好多嘢都唔食噶嘛。咁慢慢咧到中學嘅時候咧，我就話我嗰間補習社咧就喺頭先阿 O 嗰檔嘢嘅附近，即係咧係必經之路嚟嘅，必經之路嚟嘅。咁所以咧一係去嘅時候會買一嚿，一係咧就補完習走嘅時候咧就去買一嚿。咁、受同學影響咧就咁啊一齊食好開心啦、啊，係咪先？ 竟然食臭豆腐都話要受朋輩影響， 唔係因為你成都唔會食噶，你即係細個咧，你真係會覺得嗰陣味好濃烈。 你會食甜嘢噶嘛？細個 係啊， 你唔會食啲臭豆腐啲咁樣。 我記得我點解中意食臭豆腐啦？我中意食甜醬，我細個好中意食甜醬。 哦，呢、這個係啱嘅，啱嘅。 因為咧，佢俾你任添嘅，其實甜醬同埋佢用個匙羹俾筆噶嘛。又記得某啲臭豆腐鋪咧，其實我就筆到成個雞皮紙袋都係油淋淋咁樣。 食臭豆腐嘅精髓就係有咁多醬落咁多醬啊嘛。 即係鍾哥都中意喎， 中意中意中意。 我中意聞添啊，你覺得陣味係香定臭？我反而覺得咧，聞係香過食添喎。 係嘅， 係啦， 係嘅。但係我就係想問，點解問阿 Kitty 你究竟食咗幾耐咧？食齡幾長咧？嗱 ，O 嘅食齡幾長咧？你哋諗一諗，而家嘅臭豆腐係咪冇以前嘅臭豆腐咁臭咧？ 係嘅，臭嘅感覺一定冇咁臭，因為點解咧？其實臭豆腐咧已經成為咗一個旅遊嘅旅遊人士嚟到香港一個產品啦。因為香港幾獨有嘅，即係港式嘅臭豆腐啦。好老實講，即係同譬如你翻到內地咧， 又唔同 四川啊、重慶咧，佢長沙啊特別有嗰種臭豆腐，嗰種臭味都唔同。 啊，台式亦都唔同，台式佢嗰個size 又唔同啦，可能細啲或者長啲咁樣，咁啊加埋好多嗰啲酸菜啊配菜食。又不是那款喎、 咁咧，因為有某一啲嘅旅遊頻道咧，就報導咗香港嘅臭豆腐咧係好臭嘅，咁就覺得咧，即係呢種臭咧係覺得哇，點解你啲香港人會咁樣嘅咁樣？跟住咧就有某啲人咧就將個臭度咧就調到到冇咁臭，同埋咧其實嗰種臭味咧太芬芳咧，其實係擾民嘅， 因為佢哋個個受到啊嘛。 原來太臭會俾人投訴，而投訴。你係唔可以咁臭咯？ 係 嗱，總之個原委就係咁樣。我睇過某一啲報道，所以阿鐘哥話有冇覺得僆仔啲臭豆腐臭啲？依家啲冇咁臭，係一定㗎啦。 咦，可能係嗱，因為而家好多係入咗鋪㗎嘛。咁你入咗鋪樓上有人住嗰啲咧，其實又真係惡頂㗎喎。可能 如果我冇記錯咧，以前好似曾經有個咁嘅投訴個案嘅，就係入咗鋪頭嘅。係咁食肆咪有個通風嗰啲煙通懟出嚟， 就懟上去咯，係 咁啊懟喺上邊咧，跟住就下邊間鋪。就是做臭豆腐，上面咧就如果你中意，你咪中意咯。但系一定会有人唔中意噶嘛，唔中意嗰啲就投诉到爆。 咁一定会啦，你嗰排气口怼住我晾衫嗰个位，我所有衫都有一阵天然嘅香氛啦，就是、臭豆腐味道。 但系臭豆腐咧喺唔同地方，即系喺内地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系叫做臭豆腐。但系成件事系唔同嘅，因为我以前喺上面食。 即係唔同類型嘅臭豆腐咧，佢都係叫臭豆腐。我成日一心以為咧，即係我最初未知咧，一心以為咁啊，係以前我食街邊檔咁樣嘅臭豆腐咯，原來完全唔一樣嘅。 係啊係啊， 有啲係一口咬好細粒嘅，有啲係白色嘅，有啲係唔臭嘅，但係佢都叫做臭豆腐。即係當然有啲就超級臭啦。 一口咬嗰個咧，直情成為咗全國店啊！全國有500多間，咁啊叫做老長沙咁樣啦，類似即係香港啊冇啊咁樣，即係喺應該係長沙呢個地方去發跡嘅咁樣。我估鍾哥即係翻去內地拍攝嘅時候食就係食嗰一種，佢會伴以一啲酸菜。 系啊， 食噶， 系啊， 系啊，即系个食法同香港好唔同。香港咧就系两种酱加埋 甜酱辣酱咯， 甜酱辣酱啦，或者你中意加芥辣都得嘅。咁但系啊，呢个都有机会趋往矣啦。因为我其实第一代食嗰啲臭豆腐就有车仔档噶啦，一定 系啊，唔系嗰时就系担挑嗰啲啊， 担 挑咁佢点炸？ 一边咧就系 油锅， 系啦，一边咧就系油锅啦，系啊。另一邊咧就係袋住啲原材料，即係嗰嚿臭豆腐咯， 就抌落去前面個呢嗰度咯。 係啊，咁佢嚟到即係、就是、一個蛋挑，是是是叫住一個蛋挑兩個螺啊嘛，咁啊擔住嚟啦。咁嗰啲螺所謂嘅螺咧，其實以前嗰啲唔係一個用嗰啲藤嗰啲螺啊嘛，係、用嗰啲以前嗰啲裝食油嗰啲大嘅罐啊， 好似鐵桶咁樣， 鐵桶咁樣咧就擔住嚟啦。咁跟住後邊咧就裝住啲原材料，即係嗰啲未炸嘅臭豆腐啦。前面嗰個咧。就係、是、油鍋嚟㗎啦，咁啊晾一個鍋喺上面，跟住咧放低之後咧，未點火咯，跟住未啲油滾咗之後咧，就喺呢邊抌佢前面炸咯，就係、咁樣㗎咋。 哇！呢、這個真係好懷舊，因為我食咧已經係車仔檔 啦， 咁車仔檔就係屋村啦。咁當然依家屋村已經有好強勁嘅管理機構，你冇可能會揾到，基本上已經絕咗跡。不過中哥你彈挑嘅年代又係都係 七十年代啦，屋村。 但佢係會好似流動銷售咁樣炒豆腐，跟住即係飛機攬咁樣。 一嚟到當然咧，如果你住得低啲嘅，你直頭聞到陣味，唔使佢講啊，你都知啦。咁有時佢可能會擺喺巴士站嗰度咁樣。 哦，即係佢都唔上樓嘅， 唔上樓嘅，因為佢冇辦法。 好危險啊！係啊，嗰桶油。 我想象唔到，因為我未見過。 我都冇見過。 咁你就要聽啦，佢一定係咁樣嗌，炒豆腐。臭豆腐就系咁样，你听到臭豆腐，跟住哇臭豆腐，臭豆腐，咁咪落去食咯。 系哇，都应该嗰阵时都系十元八角啫，应该 梗唔使啦，断毫子计噶嗰阵时。 我谂我食嗰阵时都系几蚊鸡嘅啫。 依家几钱够啊？你知唔知道？ 我谂十零蚊咯， 唔使十蚊够咯。 系咯系咯， 十零蚊，十零蚊都太贵。如果十蚊够咧，你食两嚿都廿蚊嘅，其实好贵，因为佢真系一嚿豆腐系发咗酵嘅正方形豆腐啊嘛。 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啊，我好中意食煎酿三宝噶嘛，其实以前咧我系试过，即系读书嘅时候，因为要悭零用钱咧，我就净系食呢个煎酿三宝嚟顶肚，即系代替咗餐饭啦。而家其实计下咧，发现两餸饭仲平，即系我而家卖紧嗰档已经唔特别贵噶啦。 呢两餸饭冇交噶， 都廿蚊八粒， 25蚊。 数目字都俾你分到啦，煎酿系有三宝啊嘛，双餸就得两餸啊嘛，三啊梗系大过。 但我净系食炸鱼蛋嘅啫，系啊，我八粒我都系攞炸鱼蛋。 点解咧？ 因为最好食咯， 偏食咯， 唔系最好食， 我赞成啊，偏食， 点会啊？ 有青椒有矮瓜，你唔 当你试完之后，你发现都系鱼蛋最好食。点 解鱼蛋最好？点解鱼蛋最好食啊？因为你要有嗰个青椒同埋嗰个矮瓜去衬托起嗰个鱼蛋好食啊嘛。 系啊，同埋咧食煎酿三宝真系有配菜嗰啲抵食啲噶。你鱼蛋真系鱼蛋啫嘛。 系 啊， 但系好多鱼。 你食青椒或者食矮瓜，青椒系抵噶，因为佢酿都酿好多落去噶。 不過呢係你真係可能要撞啱人嘅，有啲咧就大條青椒， 有啲 係 咁 洗魚肉， 炆少少落， 係好少嘅，有啲就好厚嘅魚肉，但係好細條青椒。 技巧嚟啊，嗰啲你炆到少少，其實好難。 跟住裏面係中空嘅，裏面係中空嘅。 嗱，你想象咗嗰個嗰青椒好似貝殼咁啦，你劈一劈炆落去啦，點都係一定嘅重量噶嘛，質量啦。你可以炆好少， 好薄， 好 薄 咁啊，掃一層油落去。 幾種我都有食過啊，但係通常我都好少話齋埋一種，即係如果食煎釀三寶一定係食齊曬。 呢啲都係集體回憶嚟嘅，懷念下啦。 你我說過應該不會愛得很深，可能我不可一世從無神，感到極震撼，這次卻多麼想你與我走近，誠邀你共我天際變靠近，衝出俗世間，我到樂園吧，分 情愫，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听埋 hands on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有心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亚瑟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Pixel featuring 陈海泳阿 Jace 嘅 This is how we roll。 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啦，即系讲紧，即系十几岁、二十岁嘅时候咧，我都有喺网上边咧识朋友嘅，我都有试过嘅，系 啊都有试过嘅。咁、可能因为大家某一方面嗰个兴趣近啦，咁会容易 group 到一班人嘅，咁就有机会咧会识到啲新嘅朋友啦咁样。咁啊去到出咗嚟， 我突然间个心沉一沉， 点解？ 冇试过。 而家都唔似， 系啦， 而家网上仲发达啦。 你又啱喎， 系啊，而家冇呢啲网站，而家有呢啲网站，但系冇呢一类型嘅网站俾大叔啊。 哦， 即系都系后生啊嘛。 你要入下啲 group 啊。 我后生嘅时候，咁我又唔想呃人啊嘛。即系 唔系啊？你可以唔呃人噶嘛。 我都摆张小鲜肉嘅相出嚟，就话我系佢咩唔得噶嘛。以前我个年代就冇互联网啊嘛，咁点有网上识人都冇噶嘛。 笔友咧？ 笔友好烦噶， 点解啊？ 你寄封信出去，如果你识个外国嘅，几个月之后先回一封俾你。 笔友我有玩过， 系、 我有因为嗰阵时可能学习日文咧，咁我真系有啲日本嘅笔友嘅，咁后屘咧系直头有去过搵佢哋咁样，都系一个几好嘅经历。因为嗰阵时我哋读紧日文嘅时候咧，仲有几个日文嘅同学咧，其实大家都系有呢一个日本人嘅笔友嘅，咁大家藉住嗰个机会咧，又可以 咁你学日文啫， 系啦， 练 下咯， 积喺度系 咯，系啊，系真系一个几好嘅。不过如果你话而家呢个年代，头先 Kitty 都讲咗啦，系啊，而家网上边咧真系好发达啦。其实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咧，亦都有唔少佢哋系亦都系透过网上边嘅一啲交友软件咧识咗，跟住拍拖咁样，都有啲结婚嘅个案 嚟噶， 唔系， 我身边都有， 系啊。 结婚生晒仔， 系啊，即系你发觉佢哋嗰个配对嗱，讲下个好处啦。个好处就系因为佢真系可以例如我大家知道我，譬如我中意行山嘅，咁我身边啲朋友好多都中意行山嘅，咁佢哋一开始拣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上个网站就 click 自己嗰啲兴趣，咁啊拣下嘅时候咧，就开始会揾到一啲咧系同你即系最起码有一样兴趣嘅朋友先，我哋唔好讲下另一半，朋友先。 咁你起碼有個機會咧，就可以大家做一啲大家啱玩嘅興趣。 怪之我識唔到啦，我如果我填咧，我一定填咩太空科技啊、探索外星人咁樣。 其實可能有嘅喎、哦嗯，可能會有。 你有冇見過一個靚女係中意太空科技同探索外星外星人嘅？ 哦，你要加埋靚咧，咁其實好多範疇都難啲嘅，同埋各花入各眼啊嘛。 係啦，情人眼裏出西施，係咪呢啲靚唔靚嘅嘢咧？各花有各眼， 係啊係啊，啱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嗱，其實因為網上邊咧都有呢一個好處啦。咁、但係你話唔好處嘅，其實如果你真係諗住喺網上邊嘗試，喂我出去我係唔諗住見人㗎啦，但我諗住網上邊識朋友，有網上邊揾另外一半嘅話咧，咁呢個咧就真係要好危險，因為你要諗清楚到底自己係咪一個會肯出門口嘅人先。如果真係俾你喺網上邊識到一個啊你覺得幾好嘅人嘅時候，你肯唔肯同佢出去食飯？如果你本身都係中意宅在家嘅時候，你係唔你唔中意出街，你就唔中意出街嘅人嚟嘅。 作為男士咧，即係出唔出街呢個係階段性嘅。你最初認識一個人咧，就好想出街，即係同嗰人出街啦。跟住第二個階段咧，就好想同佢唔出街，就成日匿喺一個室內嘅地方噶啦。咁跟住咧，即係譬如再隔一段長時間，你就好想自己再出街噶啦。 係， 階段性 自己 階段性嘅， 即係甩咗嗰樣嘢係嘛？係啦。咁而家咧，有一個報道都幾得意喎。佢話咧，因為都係網上情緣，咁有啲男女咧，其實佢哋都喺網上邊可能某一啲渠道啦識咗咁樣，咁啊試過咧就傾偈，都已經傾咗半年噶啦咁樣。點知一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初來大家都叫做。可能有啲意思啦，咁样出嚟嘅时候觉得我都好投契、哦，但系出到嚟嘅时候咧，发现即系大家都有啲失望啊。 点解？ 失望嘅意思即系话咧，啊，可能个女仔咧喺经常嗰啲嘅 conversation 嗰啲嘅沟通上面咧、对话上面咧，会听到个男仔形容自己就是、啊，佢都180cm 高啊，耐唔耐会去玩健身啊呢类型，咁可能就脑入边又多咗遐想啦。 今次我填嗰啲180cm 高， 我都系填过啊， 都系玩下健身， 哇，真系间唔～中咯，我180cm 高系着咗鞋之后，健身咧系耐唔耐？咁我耐唔耐嘅定义系啦，好广泛噶嘛，系咪、好啦，咁个男仔其实亦都失望噶、因为男仔咧就会觉得啊，个女仔都形容自己可能系长发啊、可能瓜子口面啊咁样。 啱啱剪咗，即系见面嘅时候就 系啦，可能啱剪咗，咁同埋即系抗疫期间啊，少咗运动，食多咗，块面就冇咁尖，就圆咗咁样。咁啊变咗大家咧都对呢一样嘢咧系。是有失望，咁其實都反映咗一樣嘢，反映其實而家呢個社會咧，好多人咧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嘅情況，可能喺網上面識朋友啦，然後有過高嘅期望啦，跟住出到嚟嘅時候咧就會失望啦，變咗咧就人與人之間嗰個感情，大家個心入邊會感覺同埋習慣咗咧係脆弱，同埋容易被騙嘅。咁其實嗰個關鍵係邊？心理醫生咧就喺度話啦，個關鍵就係在於你自己點樣去到睇互聯網呢一樣嘢啦。因為如果你係啊。其实如果你自己将呢一样嘢，你当成只不过系一个工具，你抱住个心态就是、喂，我一嚟嘅话，我都系谂住真系识个朋友，可能志同道合嘅，大家有机会间唔中倾下偈，咁嘅心态咧，其实就好正常嘅，亦都无伤大雅，系咪先？咁如果你系纯粹谂住个心态，其实个心入边嗰句就系、是、我谂住搵第二个噶，我谂住搵另一半噶，搵埋老婆噶啦咁样，你开头嘅出发点咧去到咁高嘅时候咧，就容易跌得伤啦，因为你。 即是期望管理咯， 冇错啦。Kitty 讲啱咗个重点啦，就是期望管理。咁你变咗你喺成个过程入边，你会唔会去到谂下啊？到底我自己喺个点样运用呢啲工具？因为网上面实在太多呢类型嘅工具啊。咁你都唔可以否定就系呢个工具咧系有好嘅地方，但系佢坏嘅地方一样有好多。问题就系你点样利用？咁而家咧太多人咧就只系将佢咧就放喺一个 Kitty 讲嘅期望管理错咗、错配咗一个位置。淨係諗住啊！我喺上面就揾好多好多嘅另一半，或者試下喺上面風花雪月下咁樣。咁、但係咧就變相就好似自己每一次咧都係失望，就影響咗自己嗰個心理。而家年輕人就面對緊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啲專家就話到啦，大家喺網上面嘅時候咧，第一。即係誠實亦都好緊要啦。你擺張相逼鹹咁樣，咁你出到出嚟報勾咁樣嘅話咧，其實就搞唔掂嘅。 只係包唔住火嘅， 冇錯，只係包唔住火嘅。 同埋係邊一隻報勾先？報勾都有兩個樣噶嘛。 瘦咗嗰隻， 你好嘢喎！ 唔識喎， 你好嘢喎！我有啲意外，佢答到報勾喎。 你覺得兩隻有咩分別咧？ 咁一隻 Q 咯， 係咯， 一隻就 你情願要肥報勾定還是瘦報勾啊？ 仲有個唔犯報勾噶嘛？ 嗱係啦，咁你就要邊？但都係報勾嚟嘅啫喎。 係。咁起码身形上都有啲唔同啊嘛， 因为一个有腹肌，一个冇。 系啦，系啦。 係啦，咁而家咧，其實啲專家就喺度話啦，大家咧年輕人或者成人咧都好中意喺網上面揾啲志同道合，因為唔單止淨係叫做呢啲交友軟件啊嘛，甚至乎咧我自己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啦，咁你可能中意某一項運動嘅，已經有開咗一啲自己傾偈嘅群組，因為呢個咧其實喺外國好 hit 噶，好 hit 嘅原因就係而家啲小朋友咧，佢哋唔中意上網或者Facebook 啊 IG， 其實佢哋都好少啊，個原因係因為佢哋覺得啲嘢擺咗上去咧。阿爸阿媽會睇嘛，咁對佢哋嚟講係冇私隱啊嘛，所以佢哋咧就中意可能我淨係呢一班嘅一 A 班嘅同學仔，我哋自己有個 group， 跟住當我升咗上二年班嘅時候咧，我變咗二 C 班啦，咁一 A 嗰個仲 keep 喺度嘅喎，咁二 C 班我又有第二個 group， 而家就中意咧係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我哋都可以叫做小圈子嘅，咁我哋自己圍咯，可能十幾二十個人喺度傾偈，就多過將啲嘢放上網俾大家睇， 所以個世界真係。行咗個圈，其實係同我又係翻，即係好似想當年咁樣，又翻翻去同我以前細個未一樣。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同隔離位嗰幾個同學傾偈，跟住可能同隔離班嗰呢幾個同學傾偈，咁咪就係一個群組一個群組咯。跟住互聯網大咗，就全世界一齊傾偈， 唔識嘅都傾偈， 唔識嘅傾偈。 咁而家又翻翻轉頭， 係啊， 我又識翻，不如同隔離位嗰幾個傾偈，隔離班嗰幾個傾偈，有咩分別咧？ 因為人咧開始厭倦咗一樣嘢咧，就係、是、互聯網都要發。剪咗咁耐啦，開頭嘅時候梗係大家圍圍，哇識好多嘢啊咁樣，去到而家咧，大家都厭倦咗咧，成日都去探索一啲新嘅事物。我想同啲真係 friend 嘅人咧，利用呢個互聯網傾下偈，同埋唔想啲嘢咧成日下下擺上去咁，即係 on public 俾公眾睇嘅，做乜嘢咧咁樣？有啲我真係自己開心出嚟，我就係想同我啲朋友大家 send 下幾張相啊，開心啊，分享下咁就算咯。所以互聯網咧有好有唔好嘅，咁啊睇下大家點樣用啦嚇。 乌克兰布查镇的屠杀平民事件令人非常忧虑，印度已经即时谴责并呼吁独立调查。他又提到，最近他和俄方会谈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出夏巴兹谢里夫做新一任总理，他之后宣誓就任，接替被国会罢免的伊姆兰汗。宣誓就职仪式在伊斯兰堡总统府举行，总统阿尔维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参议院主席主持仪式。现年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是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席，他早前获得174个议员支持当选新一任总理。他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说，新政府将会继续推动中巴经济发展。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11，瑞士法郎8.417，澳元5.815，加元6.2，新西兰元5.345，欧元8.526。每百日元对港元6.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7点，跌2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79美元，卖出1,95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只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吃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為主要材料的飲品，好味又健康。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财经第一线。 8:12 啊 ，Kitty 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系早晨早晨，喂，讲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先啦吓，咁啊，琴日咧恒指啊麻麻地啊，跌超过600点啦，咁啊，成板入边啊千几只股份咧都要跌啊，无一幸免啊，咁啊，究竟搞边科咧？今日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好啊，最主要都是受到昨日有內地股市因素影響啦，因為公布了通脹數據啦 ,CPI 和呢個 PPI 啦，咁都係睇到通脹方面嘅情況都係即係持續。不過呢就大家會擔心，因為內地方面呢就有廣州上面呢都有封城嘅情況喺度嘛，咁就似乎內地方面呢就多咗啲城市呢就係受到疫情因素所影響嘅。咁呢個就會令到大家擔心，就話嗰個係經濟受影響啦。因為事實上你睇返呢就有一啲公司公布啲營運數據或者係啲業績上面，譬如好似長氣啦，或者係呢個信譽啊啲咁樣。咁佢哋都有提到，就因為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啦，或者係佢哋嗰啲 supplier 啦，咁因為嗰個係啲廠係封咗，所以導致到咧嗰個係供應會有一個影響喺度，會影響到嗰個係整體個生產情況，甚至未來咧就話要個整車嘅生產線咧就要係停頓啊嘛，因為就係嗰個缺乏嗰個零部件供應啊嘛。咁所以變咗呢個一定會影響到嗰個嚟緊個經濟個表現㗎，因為啲企業停咗冇生產嘅，咁經濟活動停咗嘅話，咁自然就會影響到係全年嘅 GDP 囉。咁因為我哋而家已經過咗4个月㗎啦嘛，咁已經過咗全年係講1/3有多啦，咁就變咗你要達到全年 5.5% GDP 嘅經濟增長目標嘅話呢，係會有挑戰有難度囉。咁不過我諗今日可能會好啲啩，因為就睇翻即係呢個內地方面話嗰個手遊上面個版號方面咧，就係恢復翻審批。雖然啦，譬如騰訊嗰啲大嘢就未有啊嚇，咁但係就起碼都有個好嘅跡象啦。咁我諗對嗰啲即係新經濟嘅平台或者係啲手遊股有個幫助，咁對個氣氛、市場氣氛都有啲幫助啩。 雖然你講到好似有啲氣氛幫助啊 ，Kenny， 但係你正話講到咧長氣啊或者未來呢啲咁樣咧，喂，內地呢、這、一個即係六車企啊，即係六大車企嘅咧， 係啊， 喂，即係蒸發咗成1000億， 係 點搞啊？而家咁樣望住， 仲要琴日跌咧，唔係淨係啲車股，上游、下游啲產業鏈都麻麻地， 都係啊，都中曬啊嘛， 都受影響㗎。對於譬如你。除咗話手機鏡頭之外，你一 part 本來係個往好大嘅增長亮點就係車載鏡頭嘛，咁而家都係受到呢個係汽車。其實而家有一個好即係比較複雜嘅問題，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就話佢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嗰個零部件供應而導致到咧嗰個係生產方面受影響或者甚至停頓，咁亦都令到生產成本係大為上升。所以見到未來方面咧，除咗停廠之外咧，就要加價。咁你諗下，即係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嘅話咧，仲要加價，咁而佢亦都生產係受到影響嘅，咁咪會好兩難做咯。究竟嗱，平時如果係嗰個銷售唔好嘅，應該要減價，但係咧佢又冇減價空間，因為成本上升咗啊嘛，咁就要加價落去。咁就算加咗價嘅話咧，佢亦都生產個供應係受到影響嘅，咁咪變咗呢個問題好複雜咯。呢、這個可能嚟緊好多行業都有呢個問題出現，都唔出奇嘅。即係其實我哋而家面對緊嗰啲我哋之前都講啦，啲名牌錶啊、名牌手袋嘅話咧，其實即係連加幾次價，甚至乎買唔到嘅，就因為個供應鏈受到影響啊嘛。咁但係你始終會加到一刻咧，就嗰個需求係支持唔到啊，因為你而家唔係話經濟好到不得了，大家咧就好多錢去使，所以雖然有消費券嘅，但係10,000蚊都買唔到太多嘢噶嘛。咁就變咗你唔係因為依一個因素令到你嗰個係價錢上升，而係你個供應受到影響。 咁所以散户就要留意一下，你見琴日嗰啲即係禁風利業啊，即係 Kenny 之前都睇下，點不知咧佢都傳出消息話 Tesla 可能自己做自己嗰啲鋰電池，這個都散户好喜歡噶嘛。咁又點睇咧鋰電池股份嚇？ 嗱，其實咧佢雖然係做自己鋰電池，但係咧因為共豐唔係做電池啊嘛，共豐就係做主要就係做嗰個係鹽酸鋰啦，係一個鋰化合物嚟嘅，供應俾呢個係電池上邊咧嗰個好重要嘅原料啦。再加埋佢係亦都有上游嘅鋰礦啦，佢都係比較 一體式嘅。當然共通都係有電池嘅，即係佢係上中下游一體化都有嘅。咁、 嗯、 但係琴日跌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Tesla 咧就係嗰個廠咧就係停啦。依、這個係受到即係歐洲就禁，可能禁止進口呢個係俄羅斯天然氣嘛，咁所以導致到佢咧係歐洲廠停，所以就導致到 Tesla 供風可能會受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供風就係 Tesla 方面咧就最大嘅 supplier 啊嘛。 嗯， 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啦，係啊，即係某啲板塊真係幾驚慌嘅。咁、嗯、但係如啊 Kenny， 如果睇翻啲保險股，會唔會真係保險少少咧？嗱，雖然咧就通關都仲未即係有確實嘅日期啦，咁、嗯、都話啊，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啲保險公司咧難做嗰啲內地客嘅生意啊，咁但係睇翻咧某一啲保險股嗰啲業績咧，其實都唔錯喎，譬如友邦咁啦，之前宣布業績都理想嘅，咁啊保誠咧其實新增嘅業績咧亦都唔錯嘅，咁呢個板塊係咪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時候留意一下咧？你覺得？ 佢一定好過內險股嘅，其實就、 嗯、 雖然直覺大家覺得咧就係通關可能影響跨境嘅保，但不過你睇翻保監嘅數字，因為保險股有度好嘅，即係你睇翻上翻保監網站睇翻保監數字咧，都好清晰睇到成個行業上邊咧嗰啲保費嘅增長嘅、 嗯。 其實由舊年開始咧，本地嘅保單嘅增長係好勁嘅，即係嗱呢個就睇到香港咧就第一啲企業啦，第二咧就香港嗰啲銷售人員咧都幾 努力， 好積極啊， 通嘅通嘅。咁咪我 sell 唔到內地客唔緊要，咪 sell 香港人咯。咁而香港人方面咧，亦都係因為經歷過疫情啊，經歷過好多問題咧，過往幾年，咁都可能意識到咧嗰個係保障上邊一個需要性係比較大嘅。咁同埋股市嘅波動咧，都可能對啲保險有幫助，因為股市波動啊，喺股市賺未必賺到錢嘅話咧，咁就可能不如穩穩陣陣買啲 saving plan 啦，即係或者分散風險啦，咁都係有個幫助嘅。所以你見到係本地嘅保單增長係勁嘅，同埋都係即係佔嘅比例方面咧都係提升嘅。咁再加埋頭先你睇友邦，就我不嬲都中意，就是、因為佢執行力度真係高嘅，即係就算你內地受影響，不過佢內地自己本身個業務增長都勁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可以補充得到香港個問題咯。 咁啊，散户可以留意一下啦，睇下資金係咪靠拍落去一啲保險嘅避風港啦。咁啊，最後講埋呢一 大升嘅啲股票，係嘛，即係比較溫和啲 咯。溫和好好啊，我哋最中意溫和。 我哋唔使咁激烈㗎啦， 太刺激嗰啲都唔係好搞得掂。不過頭先 Kenny 咧都有講到話，即係騰訊都受惠啊，版號即係繼續可以開啦。咁啊，不過咧講開版號咧，我都想同 Kenny 講啊，有個題目我哋講咗五六年啦。咁啊，通常啲遊戲咧，我哋話遊戲增長都係講呢個王者榮耀。话和平精英啊，即 系 好似 玩嚟玩去都仲系， 喺度玩嚟玩去都仲系， 差唔多十年噶啦。 究竟啊，版号开通，即系对于腾讯嘅受惠有几多咧？即系散户都想了解多啲啊嘛，系咪先？ 嗱，咁你讲得啱嘅，其实咧，每个月公布嗰啲系即系手游嘅吸金嘅数字方面咧，真系好多年咧都仲系排第一，就系一个王者荣耀啦，排第二就和平精英啦吓。咁就不过咧，你留意翻腾讯，其实除咗自己开发手游之外嘅话咧。佢過往投資好多落去一啲手遊嘅開發公司，譬如呢個創夢嘅天地啦，今次獲批版號方面咧，其中一間係創夢啦，創夢都係騰訊大股東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呢個就係你收購咗你嘅敵人，又變咗你嘅朋友。 Yeah. 所以變咗咧，佢係一路有投資其他嘅，咁所以如果佢啲細公司方面咧獲得一個版號嘅審批嘅話咧，咁當然可能對佢都得益啦。第二咧，大家會引申落去，即係之前停咗成唔知八個月定九個月係冇批令，即係冇批到嘅。咁大家會可能引申落去就話，生意員暫時未批騰訊，但係咧如果可以得翻嘅話咧，咁遲早都有機會係批翻騰訊啊嘛。咁、而手遊公司最緊要就係、即係譬如王者榮耀啊，或者係和平精英嗰啲係經二度嚟啊。正常嚟講，通常一個手遊嘅 cycle 嘅話咧，可能兩到三年嘅啫嘛。咁、你一定要有好多 pipeline 喺後邊嘅，咁你先至係可以維持翻你嗰個係盈利嘅增長嘛，即係玩完咗有第二個遊戲上嘅，咁你先至可以有收入嘅增長喺度嘛。 咁產户又可以多啲了解一下啦，究竟點解咧？咁你聽專家講咧，你就會知道一清二楚啦。今日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你，聽日再傾好嗎？ 唔該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嗱，尋日咧就同阿歐啊同鐘哥咧即係講開，喂，今個禮拜五開始咧就呢個復活節假啊嘛，復活節啦嘛，咁啊踏入呢、這個節日咧就，回想翻以前咧，即係都係一個長假期嚟嘅，尤其是讀書嘅時候。咁你哋兩個有冇為咗呢個復活節有啲咩慶祝嘅活動嘅咧？除咗放假之外， 你講慶祝啊？ 係啊， 冇乜噶， 係 冇乜噶，即係叫做最大嘅即係僆仔時代啊，叫做最大嘅收穫咧就係、是。可能屋企人會買嗰啲，即係以前嗰啲 復活蛋， 細細粒嘅朱古力蛋，即係仲係啲銀色紙花啲都包住嗰啲咧，但係大細而唔甜嘅朱古力 啊嘛，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可能好似之前新年嗰啲朱古力金幣咧，懷疑佢溶咗佢，跟住再整，因為嗰陣味係一樣嘅， 同埋咧嗰啲蛋啦，以至金幣咧嗰。嗰、那個朱古力個 texture 面嗰陣咧，好油 啊，油淋淋啊，係啊係啊， 你唔知點解啊？ 所以你唔可以摸噶，你一摸咧就喺隻手度噶啦，一搣咗都 只用喺手， 唔用喺口 啊，係喎，即係呢個都係記得，同埋盧作堂會製作復活蛋咯， 係啊係啊， 製作復活蛋咯，係呢個都係會見到嘅。 另外有一個即係呢個食噶啦，另外有一個叫做手工藝上嘅得益嘅，因為就係阿歐華齋以前小學嘅時候嗰啲盧作堂。點都有一年咧，係要你自制復活蛋嘅，咁你就要學點樣將只雞蛋裏邊嘅嘢倒曬出嚟，而唔整爛個雞蛋殼。 係咪攞支針吉個底啊？ 就係啦。咁你要開個窿好細，因為大咧就會裂啊嘛，好細。跟住咧開咗個窿，佢唔會滴出嚟噶嘛，因為佢比較 凝固啲， 凝固啲啲啦。咁如果你開埋頂嗰度咧，咁就易啲。但係咁咪有兩個窿咯，咁就好煩啦。於是乎咧就可能喺個底嗰度開大少少，即係比較闊啲嗰度。开大少少，然后不断喺度熬佢咯，熬佢出嚟咯。 但系你熬嘅过程要用阴力， 系啊，你大力啲，你又会整烂个蛋壳嘛，又唔得。 跟住就可以喺上面油颜色啦。 系啦， 我睇人整过，但系学校又冇叫我哋整过。 我成长嘅年代，除咗有玩真嘅蛋之外咧，其实咧仲开始有啲炉作铺咧，炉作素材铺，佢已经有啲假嘅蛋咯，即系塑胶咗佢咁样，跟住你就再求其俾你画咁样啦。 嗰时冇啦。不過題外話，我哋嗰陣時做嗰啲叫做復活蛋咧，唔擺得耐㗎，因為好快臭啊，因為 臭蛋， 佢裏邊仍然有蛋嘅蛋漿喺裏邊啊嘛，所以可能你擺唔夠三四日咧，咦？點解有陣味嘅？因為裏邊 清唔曬， 清唔曬啊嘛， 本身美術室都係有陣臭味，我依家記憶殘留嘅味覺都覺得美術室係臭，因為嗰啲咧油彩都係臭嘅，洗唔乾淨嗰啲碟咧，啲彩碟咧 都係臭嘅， 成日都係都臭。 咁我哋講翻啲香嘅啦，我哋講翻啲朱古力蛋啦，係啦，即係呢個都真係復活節咧，每一年都會想不如買隻復活蛋應下節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喺最近咧就特登留意一啲大型啲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一啲即係賣零食嘅鋪頭，咁開始陸陸續續都有噶啦。咁我見到我屋企樓下咧有一間超級市場咧，就擺咗喺呢個，即係佢有個麵包店喺個門口嗰度嘅。咁個麵包店嗰只蛋咧，我就知道啊有啊有啊有啊，仲要好大隻，即係你知而家越出越大隻噶嘛。哇，成300元喎！嗰度唔係嘛？如果咁貴嘅咩？ 真係朱古力蛋嚟嘅， 普通朱古力蛋嚟嘅咋？ 大隻啊嘛， 係啦，大隻。咁跟住咧，我就上網睇下，而家嗰個行情原來係咁樣噶，即係細個嗰陣時喺麵包鋪買咧，一羅細細粒嗰啲雞蛋，仲有兩隻雞仔喺個攬度咧，先10元，仲有嘢包住嘅。咁啊，見到原來咧而家都有好多專賣朱古力嘅鋪頭咧，有出到呢啲復活節嘅食品啦。咁有啲咧就大隻蛋，咁有一啲咧就细细粒嘅朱古力，你知道而家嗰啲朱古力铺咧，咪可以逐粒逐粒朱古力买嘅。咁逐粒买嗰啲有兔仔形状啊，有雀仔形状嗰啲咧，都20多元一粒。 系， 但系都几靓。 你头先有冇听 Kenny 讲啊？啲奢侈品都一年加几次价 啦。 呢啲朱古力蛋正常发挥啦，三嚿水 节日嘢系嘛？ 一年一次啫， 300元。 咁我咧都觉得，咁系啦，一年一次都应该要拣翻个。

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办公室的心理呢，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原来这个情况呢是十分之普遍的。在办公室上面呢，可能就会即是阻碍你的即是工作啦，或者呢你阻碍你的评估啦。但是如果这个心态呢应用在其他层面呢，即是可以很大的后果都未定的。讲的呢就是一个叫做优于平均效应。优于即是 担心 好啲，唔系 好过 better 意思，优于平均，即系 better than average 啦嘅一个效应。即是话咧，其实简单嚟讲咧，呢、這、一个效应就系讲紧有普遍嘅人咧，都会觉得自己系喺平均以上嘅。嗱、由细个读书开始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平均分，即系 系 啦，老师就会话俾你听 我哋班呢个平均分咧系几分？ 而家都有噶， 系而家都有，系、啦。但系 而家小学咧冇噶， 冇 啊！有部分小学咧未必会用呢个方法噶、因为咧佢会俾个 grade 你 啊，佢唔想你咁样比， 冇错，佢 唔 想你比较。咁佢咧，譬如我自己仔仔学咧，就一年班，好似到三年班咧，佢哋都系俾个 grade 嚟嘅，跟住咧就话俾你听，你大概个成绩会系全级入边咧边一区个位置嘅，好似俾个松你咁样，咁你就可以自己问翻我属于呢个 grade 嘅，咁需唔需要啲咩担心啊？需唔需要留意啊？有啲就可能你唔需要担心噶啦，其实佢呢个 grade 都几好嘅，有啲就话佢可能要急起直追啦咁样，咁令到小朋友咧就唔会有一个太大嘅比较，唔同咗啦而家， 有咩分别咧？其实 个分别就系因为细个咧，如果我自己攞住啲。成绩而嗰个成绩系分数嘅话咧，我会觉得，哎呀，我呢个位点解我争两分咧？ 系争一分两分咧都好介意。 系啦，跟住我去到两分嘅话，我就算系 B grade 噶咯咁样。咁但系如果咧，我系仲纯粹攞住 A、B、C 嘅话咧，我一望落去，呢、這个 C， 唔紧要啦，下次再努力咧，一定系我做得唔好啦。其实嗰个挫败感咧，睇分数咧。我都覺得係會大啲嘅， 因為喺個 range 裏面咧，你可能都未必知道你係喺個 range 頭啊，定係 range 尾咁 樣。你又唔會等心你自己都要，唉，俾心機啦，都係自己唔好噶啦咁樣。 如果早啲有呢個就好啦。我嗰陣時喺大學讀碩士嘅時候咧，成日就係爭兩分，爭兩分，即係可以跳一個 grade 啊嘛。即係成日都同教授講，喂，教授俾多兩分啦， 俾多兩分嚟啊，升上少少啊。 咪咯，打麻雀都要升手啊， 終於都係冇嘅。 唉，咁啊，唔緊要啦。嗱，不過咁樣嘅。佢呢一個嘅優於平均效應咧，就係由呢個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嘅一位教授咧，去以美國大學生同埋瑞典大學生之中咧持有駕駛執照嘅人做對象咧，去做一個嘅研究。咁佢咧就叫佢哋用呢個對駕駛技術咧進行一個自我嘅評價。 咁呢個淨係聽佢用呢一個範疇駕駛技術嘅範疇去到做比較嘅話咧，佢都肯定啊！我自己講啊，都幾肯定會出到一個咧，就頭先 Kitty 所講嗰、那個，會覺得自己係優越於平均嘅， 係 因為所有駕駛人都覺得自己手車咧 優越噶嘛， 係優越嘅，冇錯。 我真係好少聽，尤其是喺駕駛呢個層面啊，嚇，即係會話嚇揸車，即係你at least 你有咗個牌啦， 係啊， 好少一啲揸車人話，我手車好少啊， 我識一個啊，嗰個叫 Didi 啊，佢會自己話自己嗰個陳年牌嘛， 所以佢 唔 算係駕駛人士， 因為佢而家冇揸嘛，但係而家有揸開嘅朋友都應該會覺得我手車冇嘢咯， 係 喎，揸車人士，你知唔知講得最多嘅係邊句説話？ 唔系咁揸嘅， 你识唔识揸车噶？你一定讲呢句噶嘛，见人哋 cut 线，你识唔识揸车噶？一定系讲呢句噶嘛， 系啊， 系啦，因为可能你已经有咗一个车牌，觉得系自己有认证啦，同埋每一日都做紧啦，咁样，咁结果出嚟又真系，美国嘅学生咧就有93%嘅人咧觉得自己嘅驾驶技术系喺平均之上嘅，咁、而瑞典学生咧就有69%咧系觉得自己系喺呢个平均之上嘅， 争咁远， 系咯， 系两个地方 文化。差異呢個就係 咁禮讓咩？ 唔好堪布啲個人。 每個地方咧，嗰個駕駛習慣都不一樣嘅。有啲咧就可能需要你積極啲嘅，有啲咧就可能會喺路上面咧，即係之前我都提過啦，即係譬如德國人揸車，佢有一啲叫做紅色意識嘅，即係紅燈意識。意思即係咩咧？ 嗰啲未去過嘅地方，普遍嚟講，佢哋都唔會特登咧揸車入去嘅。咁、但係有啲歐洲地方，佢哋嘅人駕駛習慣咧，就嗰、是、個地方未去啊，佢冇話唔準去，即係我可以去啦咁樣。 就去睇下啦。 係啦，就去睇下啦咁樣。咁所以都係視乎翻嗰個地區嗰個人嘅本身個文化。背景是怎样而令到他们的驾驶的操守呢是有分别的。 但是驾驶操守是好不等于他觉得自己驾车不叻的嘛。 嗯。 即是我驾驶操守是好但是我都会说你懂不懂驾车的我都会说这句的嘛。 这个脾气的嘛。你全世界我想都是这样说的、这个。 我都是即永远都是会觉得自己是优越过其他驾驶人士 的。除了刚才讲的驾驶技术之外他都有再问到这些受访者的就说你觉得你开车有几咁安全呢那、结果又是美国嘅學生咧，有88%嘅人咧覺得自己揸車係比一般人安全嘅。 呢、這個我唔係好信啊！呢、這個 嗱，瑞典學生咧就有77%回答咧，就覺得自己個手車咧比一般人都係更加安全嘅。 美國嗰個係幾多啊？美國嗰個 八十八啦， 又係嗰邊高啲， 係啦，係啊， 佢哋。成日睇嗰啲劇集啦，我膚淺啊，當劇集啦，咁啊當係真嘅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佢哋啲劇集咧，成日都係一路食嘢啊，一路用手機啊，一路揸車呢啲，我哋全部都唔做噶嘛。 即係個駕駛態度係嘛，可以好啲係嘛。 其實嗰樣嘢已經唔係安全噶咯，跟住望住個路面啦，係咪？ 安全啊嘛，就算有意外都冇事嘅，佢哋覺得。 嗱，呢一個咧，亦都可以應用做優於平均效應、所以先話點解可以去到一個比較危險嘅結局咧？咁即係如果平時普通嘅嘢，你覺得啊，我叻仔咁樣，咁你咪最多咪認叻係嘛？咁啊，最多可能個結果冇預期咁好啫。咁但係譬如去到你話到真係有事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係優於平均嘅，即係個結果啊，即係譬如人係啦，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到真係發生咗意外啦，我都未必會即係有好大嘅。损伤嘅咁样，咁呢一啲位咧就会令到嗰个结果会好 有偏差， 系啦，有偏差，同埋可能系好坏都未定。 即系好似头先钟哥所讲一样嘢啦，喂，可能我架车好，我架车好劲嘅，坦克车咁劲嘅咁样。如果发生咗意外嘅话咧，我入边一定冇事嘅。其实本身个 concept 都错咗， 因为睇戏睇得太多啊。你睇下啲通常啲荷里活嗰啲， 以为自己黑炮架车啊， 唔系啊，任何飞车片啊，或者嗰啲警匪片啊，或者特务片咧、撞完车之后咧，个主角架车反晒噶啦嘛，必定喺个 好型咁样走出嚟， 弹翻出嚟，即系一定冇事噶嘛。你几可见一开场嘅时候嗰场飞车，跟住个主角吓、真系。冇咗係唔會噶嘛，一定爬得翻出嚟嘅喎， 即係喺度等啊，幾時出翻嚟啊？點出翻嚟啊？ 甚至乎跌咗落河咧、又游翻上岸嘅， 係 冇 事 㗎嘛，係啊，咁樣優於平均效應咯、 所以千祈唔好中毒太深，即係睇佢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樣。咁呢個咧，咁佢就話：咁點算啊？如果好多人咧，其實自己都有呢、這、一個所謂評價過高啊，對自己或者有一啲不自量力嘅評價啦，叫做咁點去改變咧？咁佢話其實都冇啊，呢個咧佢好人。嘅即系天性嚟， 死症 觉得系啦，觉得即系自己一定系即系多数系会比平均嘅好啲咁样，好过咁样。咁佢就话只能够咧，通常就系提醒自己，有时咧会做咗一啲错误嘅评价嘅，特别系自己评价自己嘅时候。咁所以就只能够咁样去到提醒咯。如果唔系，即系头先举嘅例子，即系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啦。如果你所有嘢都觉得冇做一啲比较坏嘅准备，或者你将自己睇成。好咗嘅，咁可能结局咧就会有啲偏差啦。咁 呢个真系好扎实嘅。譬如话，你摆翻喺办公室里边，其实通常系两类人嘅啫。即系如果你话用呢个平均效应， 优于平均系， 优于平均效应啦。另一种就系低于平均效应， 觉得乜都自己做唔到嘅。 系啊，嗰啲就过度自卑。 你同呢两类人合作咧，你都系头痕嘅。 系 一啲咧就话喂，我得噶，我得噶，跟住又唔得。另一啲就話我唔得㗎，我唔得㗎，你明明做到㗎喎、即係你同呢兩類人合作呢，你又係拗晒頭，你唔知點樣搞㗎。 唔知有冇啲人自己舉手，好平均㗎，好平均㗎咁樣呢，我全部都好平均㗎，又唔係優於，又唔係低於咁樣。咁可能呢啲係可靠啲係咪呢？ 如果你遇到一個 乜都識啲喎、 我咩都平均嘅，通常你個對呢個人嘅睇法就係、是、你未了解自己。 谁似偶像仿佛已经合票选，何谓抉择即使自由仍兜转，存在哲学好比含于思考中，那心如光，为了当你是主角， 如同默许意义，出生活在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近年在社交平台上面，成日都会见到一些英文潮语的缩写。最近呢，我就见到这个啦 ，GR 同埋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咁你又知唔知呢一个系乜嘢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教动人。你交换套衫加对烂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制 ，Super sales 无时间加的快乐，你全旁送有破四地要逼我购。 刚才讲到，在社交网络上面经常都会流行一些英文的潮语缩写，而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 GR 加一个阿拉伯数字八了。这个呢虽然比较冷门，不过其实我们用英文的思维来到理解， GR 就是 gr 的音，而八的英文就是 8，所以加埋一齐，原来就系解作 great。 如果你想令人哋知道你讲紧嘅一啲好事或者系好人，甚至乎系想为一件事而赞叹嘅话，你就可以打 G R 再加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嚟到表达 great 啦。下一次你都可以试下用下呢啲新嘅网络潮语缩写，咁样可能你俾人个感觉都会年轻啲、潮啲嘅。 喂，讲下啲港铁附例啊，点解咧？即系琴日都有啲报章报道话，好似唔知一年前啊，大概一年前咪有啲人喺唔知喺个港铁车厢入边打牌嘅，跟住又罚咗款啦，判咗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呢啲。首先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嘅，一開始我記得攞翻嚟晨光討論都好似話係係咪拍嘢啊，成嗰啲咁樣，因為你 搞下笑咁樣。 你兩個都打牌啊，一定打得比我多。你行張麻雀台出嚟，你都要啲時間啦、啊。你打一鋪都好耐噶嘛，係咪啊？ 所以我唔睇咯嗰條片，即係佢哋拍嗰條片我唔睇咯。 點解啊？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不懂打麻雀，你怎会任由啲人去看你打麻雀？打麻雀的人梗系想很专注去打，或者后面最紧要不要有人 啊嘛。系啊， 咁佢即系呢个 get 咧系搞错咗咯，真系搞错咗。 咁啊，当然即系负上他们的责任啦，亦都要咁，所以大家就不要学啦。咁啊， 系 啊，点解要讲呢？就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咧，你都无啦啦犯咗一啲港铁嘅附例要罚款嘅，比如乜嘢咧？就系咧。啊，講粗口咁樣啦，咁原來咧，你喺港鐵嗰度咧，即係講粗口咧、不雅用語呢啲咧，就會罰5000蚊嘅。咁、但係你都知道香港人個文化水準幾高噶啦，即係可能見下個股票 app， 跟住哇，今日跌咁多嘅，跟住。系啦，咁样啦，你演绎得好好啊！ 我好惊你，即系真系演绎出嚟 啊！你为咗保护我系嘛？我点会咧？系咪先？我保护意识都好高。 咁如果字咁样自言自语得唔得咧？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首先当然就最好唔好啦， 最好唔好啦。但系永远都系嗰句啊嘛。有冇人受到影响？即系如果你坐喺隔篱，你觉得你喺隔篱，虽然自言自语，但系我喺隔篱，我心理上受到影响，咁呢件事就成立噶啦。但 系 如果你自言自语。跟住我喺隔篱冇嘢啊，其实我都系咁、啊，跟住你又自言自语咁样咧， 我都同你同路啊，同你同路啊，跌600多点咧，我都 跟住咪即系冇人受害咯，咁咪即系冇事咯。 好啦，咁啊，头先嗰啲危险啲啊，我哋转一个课题，不可以将脚放在座位上咁、样，咁啊，我反而咧呢个见啲细路仔都系多嘅，即系由细到大咧，啲细路仔咧中意睇风景啊，特别去。某啲站數，譬如咩牛頭角啊、觀塘咧，佢未有啲嘢睇下，因為架空咗咧個路軌。跟住啲細路仔，哦，要睇風景，跟住媽咪就會 就企上去啦，企上座位嗰度 啦。咁啊，呢個就有陣時都要講翻，因為人哋靠嚟坐噶嘛。 係啊， 你只腳咧就印過曬，咁同埋你知依家好多病菌啊、疫情啊， 呢個咧呢個我真人真事嚟嘅。我見過有啲家長即係阿媽啦，抱住一個我諗都要3、4歲。咁啊，細路咧，咁佢又係抱佢上嚟，企張凳度，即係個細路仔扭計啊，咁啊企喺凳度，跟住阿媽就話污糟啊，污糟啊，唔好企，咁佢就係講污糟啊，污糟啊，唔好企，咁、那個細路係唔明，佢以為咧係將凳污糟，佢唔好企啊，其實應該係你唔好整污糟張凳。即系你要讲清楚俾个小朋友听，唔好等个小朋友误会咗，以为系将凳污糟整污糟佢对脚，其实系佢只脚整污糟咗张凳啊嘛。 因为我都有试过几次咧，即系讲真，即系自己搭港铁就真系唔系搭好多啦。咁但系搭嘅时候都我呢啲后生摇摇亦都唔够胆坐啦。即系你见到有多长者或者好多需要嘅人，你要让座啦。咁好啦，到成个车卡冇人嘅时候，我坐啦。我真系试过系俾啲小朋友只脚。底咧 high 到我條褲咯，咁你知道我中意著短褲啊，即係舊時啦，依家即係要晏晝做嘢要著翻長褲成嗰啲，咁但係佢直情 high 到啲肉喎，你諗啦，你想唔想象到，即係佢 high 到我膝頭哥呢個位，呢、這個唔知點講啦，呢、這個大腿下少少 係嘛？ 内侧、 外侧、外侧， 唔会嘅，唔会嘅，外侧，跟住 high 到咧，佢我直情好。 好唔舒服啊！跟住个小朋友个屋企人有冇叫佢同你讲 冇啦，冇 对唔住咁样。 你嗰啲咪有家教嘅小朋友咯？ 唔系，我都冇啊，我都试过俾人，但都冇叫我同我对唔住。 咁你有冇讲话你个仔 整到我啊？ 细路同佢计较嚟做乜鬼嘢？ 咁但系佢本身都唔啱，同埋咧，即系要有啲罚则先啦。港铁就列明啦，不得咧将只脚咧放在啊，即系任何座位上边。根据条例咧，最高可以罚咧2000蚊噶。咁你可以咁同翻佢讲。 帮细路讲翻句说话先。有啲大人都系咁噶，系啊， 大人点样 动高只脚，动高只脚咯， 喺港铁动高只脚， 有 一定俾人影相公审咯， 有啊， 我 都系因为睇到啲人公审，我先知有啫嘛， 唔系话， 有噶， 奇形怪状，咁所以其实咪需要有罚则嘅出现咯。 唔好话港铁啊，巴士 仲多， 上层第一个位大班人晾脚啦， 同埋对住嗰个位啊，即 系 要掩住对面嗰个 下层个车碌。嗰、那个 系 两边对住坐嘅， 哦，咁所以大家就要 有啲功德心啦， 系啦，有啲功德心啦，咁啊，即系港铁入边咧，亦都唔可以演奏乐器嘅，咁如果你演奏乐器咧，又罚2000蚊啊，咁样，即系你有阵时好 elegant 噶嘛，睇到啲外国报道咧，就有啲知名艺术家咧， 拉紧小提琴， 即系喺个 车厢里 面，跟住啊，究竟呢个人喺呢度拉会唔会有钱咧？但原来你喺个叫做演奏厅入边听佢咧，要40000蚊一張美金嘅飛先睇到㗎，但係佢依家咁樣，你會唔會俾1蚊美金佢咧？即係類似咁樣嗰啲。 咁就係咁，我早排喺網上睇一條片，係真係港鐵嚟嘅，佢唔係演奏樂器，有個阿叔喺度跳舞。 哦，我都有睇到喎。 對住即係扮低個 Jackson 咁樣， 幫你睇翻。 咁點計咧？如果佢跳舞，嗱佢又冇嘈到人喎，咁跟住嗰個， 但佢佔咗好多位喎，又 咁 講。 咁空間又冇乜人喎。 佢冇衣著不恰當先。 冇。 衣着不当就罚5000蚊，嗱有冇神志不清先？神志不清都罚5000蚊， 我唔知道。 即系嗱，当然啦，即系呢啲规矩嘅嘢咧， 神志不清都要罚钱。神志不清应该要救佢系嘛？ 咁可能佢神志不清嗰啲定义又好宽广嘅，即系可能你扰民啊，或者干扰到别人，我估类似系咁啦，我估类似系咁啦。嗱，总之呢啲咁规矩嘅嘢，你上翻去港铁嗰度咧，就会一清二楚。但系你睇咧都冇用嘅，最紧要就遵守。 即系神志不清嘅时候，醒啊，做咩事啊？罚钱噶。 咁即系佢条例系咁样写啦。咁当然即系唔希望大家就被罚钱啦，因为你咁辛苦先攞到个消费券， 咪咯， 又俾人罚咗5000蚊，难搞啦。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这一段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系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欣苑啦，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挤塞。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欣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喺封路方面，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狮子石道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同樣都要留意咧，就係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新田围村、恩围楼、粉岭雍盛苑、雍华阁、秀茂坪宝达村、达喜楼、天水围天日村、日光楼和牛头角上村、常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 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表现系差，道指要跌41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7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99点啊。不过港股 ADR 咧竟然倒升，点解咧？因为啊，即系国家方面啊有批新嘅版号啦，刺激一众手游股啊吓，睇下今日手游股咧可唔可以靠住咧打机啊带领恒指咧杀出重围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抗疫啊，唔使攰嘅，大家互相加油啊吓，咁啊好快脆咧，咁啊相信就可以打低佢嘅，咁啊最紧要就做好而家嗰个嘅防疫措施。咁啊如果你系翻学嘅一群嘅话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咁啊都有啲公布啦，咁啊关于咧就系中小学啊，甚至乎幼稚园啦，咁啊亦都会喺呢个复活节假期之后咧，就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 就可以见翻同学仔啦。 作为一个家长嚟讲咧，真系等到我流晒口水啊！ 点解咧？ 因为屋企嘅小朋友咧，我觉得佢嘅言行啊，各样嘢咧，喺冇学校嘅帮忙底下，实在系好容易越嚟越曳啦。 唔系嘅，即系小朋友喺屋企，家长有家长嘅开心。 咁当然系开心啦， 但系佢翻学咧又有另外嘅高兴嘅， 系啦，又有第二组嘅家庭乐喺度嘅，冇错啦。咁啊，但系咧又唔系话喂一次过即刻翻学啊，系咪？唔系，咁啊都有啲嘅守则咧，咁啊要留意住嘅。嗱，首先啦，都要强调一样嘢，虽然咧话就话好快就会恢复翻呢一个面授嘅课堂啦，咁啊但系咧咁啊政府咧都会密切咧就监测住嘅学校咧开课之后咧嗰、那个疫情嗰、那个进展嘅情况， 即系始终都有好多人会喺埋一齐啦，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哋嗰啲叫做摸住咧，会摸得好好啊。咁啊，同一间学校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喺同一个上课日，如果感染率去到5%咧，嗱，卫生署咧就会即刻咧就好好先停一停，调查一下先嘅。咁如果你话喂情况好似又再差啲，会紧急咧。去到咧就係調查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要俾學校方面咧開課啦，咁家長要俾學生去到上堂嘅時候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政府會全方位咧就睇住噶啦。咁如果你話講到即係復課嘅時候啦，咁首先啦，中學文憑考試核心科目完成咗呢個嘅考試核心科目㗎嚇，完咗之後啦，咁中學喺下個月3日開始咧就會分階段恢復翻半日嘅面授課堂嘅，咁全校啦，咁啊，即系佢不迟于咧，就系下个月10日咧就恢复翻啦。首先就系半日嘅， 半日上堂，即係叫試一試水温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即係第一就係等啲學生們都適應下。如果我係家長嘅，我都會覺得小朋友都好耐冇翻學啦，咁你係啊，突然之間叫佢翻全日咧， 唔知集唔集中到啊？全日 啊，可能會突然之間攰啊，即係你屋企可能將凳啊舒服啲坐慣咗， 食住茶點，我見有啲朋友仔食住茶點喺度上堂，不知幾嘆啊！ 係啦，咁如果你喺翻到學校嘅時候，可能覺得張凳硬啲嘅，其實唔係，我覺得學校張凳都好舒服嘅。咁啊，會唔會即係突然之間唔習慣咧？咁啊，半日一嚟亦都可以處理下嗰個衞生嘅情況啦，處理得好啲；二嚟咧亦都等學生、家長甚至乎係老師咧、教職員都可以咧慢慢適應翻咁樣。好啦，另外一方面，咁啊學校同埋教職員、學生啊，咁啊亦都需要咧就每一日啊進行呢、這個。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嘅，每一日都有。咁啊，持阴性嘅结果咧，先至可以咧就系翻到学校嗰度咧就进行呢个面授嘅上堂嘅。咁、当然啱啊，呢个为己为人啦，系咪先？就正如我哋翻工之前都会做一次呢、這个，即系确保我哋广播大楼安全啦。咁啊，政府咧亦都会喺五月下旬啊，会检视呢一个嘅疫情嘅发展，咁啊考虑一下咧，需唔需要有一啲新嘅调配啊，各样嘅情况咁样嘅。好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政府亦都有啲人士补充，咁啊，不论学校是否录得有阳性嘅个案，学校亦都需要咧就向呢个处方情报嘅，即系喂安全嘅。你都講聲啊，我哋係安全嘅咁樣，所以呢個亦都係俾家長啦一個幾大嘅信心啊嚇。咁同埋咧，所有由學校直接僱用嘅人員啊，亦都要喺今個月21日，即係都唔夠10日啊嚇。咁啊之前咧就要接種完成兩劑呢個新冠疫苗。咁啊下個月31日或者之後啦。咁啊若果佢哋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滿咗5個月咧，亦都需要接種第三劑嘅疫苗先至可以進入學校嘅範圍之內嘅。咁呢個都係互相保障啦。同埋咧，都有要注意。嗱，學校可以安排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嘅中小學生喺半日嘅課堂以外嘅另外一個半天咧，進行一啲音樂、體育或者非學術嘅課外活動。即係可能譬如我個仔仔12點，但係12點半 佢打非洲鼓嘅，咁 係啦，佢打非洲鼓嘅。咁可以安排喺下晝喎。如果佢打齊咗針嘅話咧，佢就可以安排喺下晝啦。咁我就當係課外活動。咁接送嗰啲咧，咁啊學校再同家長自己聯絡啦。咁但係都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喎。即係你開始見得到咧，除咗有正常嘅半日上堂之外咧，開始啲課外活動都嚟啦。咁家長咧就可以安心咧，就俾小朋友咧喺學校嘅環境入面咧，就繼續去到好好地學習。咁佢話呢啲活動啦，叫做非學術嘅課外活動咧。學生亦都可以安排喺校內進行不用佩戴口罩嘅活動，例如吹奏樂器。你知道吹奏樂器而家真係咁，你點行都喺個口罩剪嗰度唔得噶嘛。但係佢之後咧，我就可以慢慢恢復翻啦。但係都係要喺相關嘅規矩嘅規則情況底下， 有啲條件底下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咧就係、是。快脆啲恢復翻一個正常嘅面授課堂，咁啊令到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咧咁啊回歸正常最好啦。 不過咧，即係大家都知啦，譬如而家停咗課一段時間咧，你再開翻學咧，其實三個單位你都會有啲睇法嘅。學校嗰方面啦，家長啦，同埋學生本身啦。咁當然咧，而家需要啲時間，大家去互相再配合翻嘅。咁但係咧，希望大家明白所有嘅配合咧。永遠都是為啲學生好嘅， 咁梗係啦， 即係呢個係大家即係不容置疑。 健康一定擺喺第一位先， 一定擺喺第一位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哎適唔適應啊，或者點樣咧，一步一步嚟，即係佢又唔會話一次過要係 啦， 一步一步嚟。 鐘哥都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啊，因為佢哋政府都講過，3至11歲嘅學生嘅年紀都即係 比較細 啦，自理能力咧係比較低嘅。咁所以咧亦都擔心佢哋整體個接種率啊未必太高嘅時候咧，咁啊現階段不會安排小學同埋幼稚園咧。全日面授課堂嘅，咁但係你頭先講過嗰啲，譬如課外活動嗰啲咧，就可以睇下學校嗰度點樣喺一個有規矩嘅情況底下咧，就慢慢進行啦。 係咁我今日睇報紙咧，其實佢都係好多嘅頭版嚟嘅，即係講到呢個復課嘅安排。咁可以補充多少少，因為頭先阿小白都講到啦，即係如果翻學嘅話咧，當然就要每一日都做咗嗰個快速抗原測試先啦。咁有啲家長咧都表示話每一日都做咁樣，咁都係即係。需要錢去買呢啲檢測包噶嘛？咁其實咧，政府都會為學校咧免費提供1000萬套咧呢啲快速抗原測試包嘅。咁估計咧就可能即係呢一個嘅數目咧就可以足夠學校喺未來一個月使用啦咁樣。咁我諗喺呢段時間裏邊就佢哋會再即係政府會再睇下個情況係點樣，跟住再制定一啲合適嘅措施啦。 靈活調配啲措施嘅。 係啊係啊，咁希望都幫到手啦。 The situation that we landed in

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芳姐，早晨芳姐。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 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入面有啲乜嘢点唱？ 哦，仔仔12号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哦、啊，新居入伙就即係顺利啦。 咦、欸、即係仔仔唔係同你同住喎，如果新居入伙。 佢20号先收楼嘅。 哦，即係而家都仲係一齐住。点啊，搬去边区度啊佢。同你近唔近 啊？嘛，隔两条马路啫。 哦，最好呢啲啊，即係证明佢孝顺仔囉。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佢就算搬呢，佢都諗住最紧要呢就係同阿妈呢近啲。有啲咩事呢就互相照应，咁大家又可以成日 keep 埋聚一聚，呢啲真係好仔呀、啊、呢、這个。 係呀、啊、乖架乖仔係呀。 係啦咁啊。 都要特登打通嚟点歌俾佢听。 要啦，咁佢生日你諗住煮咩大餐俾佢食呀？ 哦，阿哥哥好乖啊，买定个蛋糕同佢庆祝生日㗎啦、哦、我哋諗住食 pizza 咋。 吓係呀。 都唔紧要。 西式有西式嘅庆祝pizza 上面都可以点蜡烛。啊， 系啊，系喎，有错意， 梗系咯，有咩唔得啊？喂，好啦，除咗阿仔之外啦，仲、有咩点唱？ 仲有啊，欣欣啦，欣欣考 DSE 啊，咁啊，祝佢成功啦，顺利考入大学啊。 系，有冇话佢平时读书俾唔俾心机啊？有冇啲咩特别担心啊？咁样啊？ 咁呢个100% 放心嘅，系啦，爸爸妈妈都好叻噶，系啦，咁啊住港岛区，咁名校应该好啦、啊，一流啊，真系。 系嘛，即系都唔需要担心啦。 冇错， 好咁啊、收到点唱啦，咁仲有冇其他点唱？ 仲有冇啊？系咁多先啦。啊，有啊有啊，18号，点埋18号，系啦，18号， 下星期一， 系啦，就阿林林啊，方乐林嘅生日啊， 系 系啦， 好多 点埋俾佢听啦， 好多后辈生日、啊，你都。 是 啊， 啊我听你话嘛，要关心后辈嘛。 梗係要啦，同埋难得啊你又有咁多后辈嘅好即係好似朋友咁样相处呢，呢啲真係好喎、 啊。即係 证明你平时个人呢随和得嚟啦，亦都与时并进。即係后生嘅都鍾意同你倾偈，呢、个真係榜样啊呢、這个。 係呢、這个真係我希望啦， 好。係唔使希望㗎，你做到㗎啦。好啦，多谢你嘅点赞方姐。下次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城市里已蕴藏太多孤独心声，有种爱期待和应，默默让我感应，很想你记住，你心内有火星。是有天使，谁会计较造孽？无论有没有半张翅膀，或是缺乏最完美歌声，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铺满了星星。伴你飞，假我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飞，我伴你飞，假我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仅此。最完美歌声， 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布满了星星。 唔係聖誕聽到呢一句咧，感覺係有少少特別啊，但係都係歡欣嘅，都係歡欣嘅。 忍住，你喺入邊笑做咩啊？ 好聽咯， 好聽係嘛？ 好聽，你而家都可以播財神到㗎。 可以啊，可以啊。我想講我自己喺屋企有時都 loop 啲聖誕歌嚟聽啊，有啲氣氛啊，係啊，歡樂嘅氣氛啊，係啊。 你屋企好需要氣氛咩？ 需要屋企即係要有温暖嘅感覺㗎嘛。 哦、叫我多啲去作客啊嘛。我是氣氛的保證， 你氣氛擔當是吧？ 氣氛的擔當。 喂，1872388其實都在等大家的電話的，如果你都想有些氣氛的想跟我們分享點首歌的話，現在可以打電話來了，1872388。 神光追蹤31，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 喂，圣诞快乐啊各位， 好啊，咁啊大家都开心笑啊， 圣诞礼物咧，刘畅， 系啊， 我即刻会讲啊， 系啊，好啊，咁交俾你讲下啲礼物先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啲好节目就系嗰啲好礼物啦，嗱、今日傍晚6:30有呢个共用节目睇得见听得到，咁啊继续系认识一下咧香港生活嘅你同我哋一齐生活嘅啲残疾人士同埋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嘅，咁啊今晚咧会请两位嘉宾叫做任。子琪啊，佢本身系一位舞蹈家，好特别噶佢，佢系听障嘅舞蹈家，即系听唔系好到啲音乐，但系佢成为到一位舞蹈家嘅。佢本身亦都系一位视觉艺术家嚟嘅。咁啊，佢从事呢个艺术及特殊教育工作噶噃。咁啊，佢今晚咧就会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疫情底下，佢点样能够安抚嗰啲有特殊需要嘅儿童，同埋咧佢哋。照顧呢啲兒童嗰啲爸爸媽媽嘅情緒咁話，即係又最近就提早咗放暑假啦。佢又點樣可以教導呢一班特殊需要嘅同學仔呢？咁今日會分享一下啦。另外，其中一位主角其中一位嘅主持人啊，阿愛美，佢本身都係少數族裔嘅朋友嚟嘅。咁咧，佢亦都係一位護理學系嘅學生啦。咁啊，佢會分享一下咧喺疫情底下點樣緊守崗位。在各个社区那里协助这个抗疫工作，向他那些少数族裔 的同胞去分发那些物资这样的、 互相帮助啦，守望相助，6:30就要留意这个看得见听得到，夜晚11:00有海洋猎人、 没错啦，这个动物纪录片的系列海洋猎人来到最后一集啦，之前有好多好特別、好精彩咧，靠海揾食嗰啲動物啦，嗰啲捕食策略，即係譬如嗰啲咩，之前有分享過啦，嗰啲海鷗能夠獵食鯨魚啊嘛，好特別噶嘛。喂，咁啊，之前就講咗佢哋揾食嗰啲方法、嗰啲策略。咁今集咧，最後一集咧，嗰啲科學家會帶大家睇下咧，佢哋嗰個動物啊，嗰種構造點解佢哋能夠有呢啲能力咁話，即係。之前有講過啊，鯨魚同海豚咧，佢哋有好多好特別、好出色嘅捕獵策略嘅，即係包括佢哋識得用道具啊，或者係識得設置陷阱啊，或者扮 嘢啊， 扮嘢啊。喂，咁啊點解嘅咧？佢哋身體構造有咩咁特別咧？點解佢哋識得互相溝通同分工合作咧？今晚11:00海洋獵人最後一集就同大家講下啦。 每次睇呢一啲嘅電視節目咧，都覺得造物者好神奇啊！即係每一樣生物咧，都即係有自己嘅特點，可以令到佢哋足以生存嘅。咁啊，今晚11:00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劉暢，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规定，学校在恢复面授课之后，教职员同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检测，有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学校。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校需要在每日朝早10:00前。向衛生署呈報所有學生的檢測結果，並且要有清晰記錄。 若果學生抵校的時候才發現忘記做快測，就不能夠參與課堂學習活動，學校會通知家長接學生回家。但如果獲家長同意，亦都可以安排在學校補做快測。他說會有單張教導有很特殊需要，例如需要醫療照顧學生的家長怎樣幫子女快測。蔡若蓮又說，當局會為領取全津、半津和綜援等有需要學生免費提供快測套裝，預料涉及30多萬人，強調如果其他學生有需要，學校會酌情處理。廣東新增16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病例，全部都在廣州，其中6宗是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有19宗，分別是廣州15宗和佛山4宗。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有4宗，包括廣州2宗、珠海和湛江各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32宗，其中深圳有18宗是由香港輸入，珠海、中山和江門合共5宗都來自香港。上海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994宗確診和22348宗無症狀感染，其中273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離管控或者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境外輸入個案方面，新增4宗確診和1宗無症狀感染，都在閉環管控中發現。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視像會談，推動印度支持美國針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採取的措施。美方官員形容持續1小時的會談熱情而且坦率。拜登說印度增加進口俄羅斯石油不符合印度利益，但沒有提出具體要求，新德里政府將自行判斷。印度在俄烏問題上未有跟隨美國譴責俄羅斯，亦都沒有響應西方對俄制裁，在聯合國大會日前表決暫停俄羅斯在人權理事會的成員資格的時候，印度投棄權票。莫迪說烏克蘭布查鎮的屠殺平民事件令人非常憂慮，印度已經即時譴責並呼籲獨立調查。他又提到最近他和俄方會談的時候要求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直接對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0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8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1点，啱转咗系11578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蚊，升14.4；创科实业110蚊5毫，升4毫；美团153.6，升6.1。快手65.5元，啱转咗系64.9，跌5毫。蒙牛乳业41.45，跌2毫。友邦保险80.9元，跌8毫。阿里巴巴99.35元，升8.5元。京东集团222.6，升7.2。心动公司28.35元，升啱转咗系28.45元，系28.6，升4.6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5.4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6，人民幣6.376，英鎊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74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6511點，跌309點。港金報1823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44美元。卖出195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

这句说话陪着我们成长，亦会遗传。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相信你都会同自己的小朋友讲过这句啦。你玩够未啊？一代一代传落去，点解我哋咁鍾意讲呢句呢？梗係啦，挂住玩荒废学业，正经嘢唔做，淨係挂住玩就係唔啱。作为大人，当你对住細路讲呢句，有冇諗过其实你自己仲係喺度玩緊喎。无论大人还是細路，其实最鍾意嘅都係玩。只不过細路唔会諗太多，想玩就玩。成为大人之后，你好惊其他人点睇你，所以唔敢喺人哋面前玩。但係唔代表你唔做呢一样嘢喎。只不过大个咗懂得掩饰，唔俾人知你喺度玩。你都见过好多人喺办公室对住部电脑扮做嘢，其实係打緊机。成年人都係挂住玩，只係扮做緊正经嘢啫。玩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阶段是很重要。成日都说我们想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就是让他们随意一点，不要太多规范。但是当小朋友很开心地玩，我们又会跟他说是不是挂着玩。究竟我们是想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童年，开开心心，还是由细到大已经想给他们一条界线呢？大人几时会同细路仔讲你玩够未啊？就系、是、当佢哋觉得小朋友经常只系挂住做正经事以外嘅嘢，就会提佢哋唔好挂住玩啊，要做正经事啦。问题就喺呢度啦，何谓正经事呢？你可能会话啦，大人话系正经嘅嘢，咪就系正经嘅嘢咯，细路仔点识分？即系读书就系正经？但系有冇谂过，对于小朋友嚟讲？他们所谓的正经事其实就是玩。那何谓正经事先？正经事情就是你专心做对你将来有益的，就是正经事。但是小孩子玩的时候都是很专心，还有对他们的身心都是很有益。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不让他们玩？大人又会话啦，成日挂住玩，将来读书唔成，冇前途，搵唔到份工，搵唔到钱，咁就冇用啦。其实又系我哋将所有嘅嘢同钱挂钩。如果话俾你听，小朋友挂住玩，将来系会搵到钱，你又愿唔愿意俾你嘅细路由今日开始系咁玩？如果你想你嘅细路唔玩，大人自己都唔好挂住玩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北机当作新机本，但我厌倦， 劝他换。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 翻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的食欲兽系人类。 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好多人专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不食肉其实都不得的。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的需要，一起听下医生有咩建议。 星期三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咁讲一个咧就非常之好送饭嘅餸，咁但系咧又真系好简单嘅啫，即系你食落去以为，咁好味，咁其实咧做嘅方法咧又唔系困难嘅。 等阵先， 系咩事啊？ 我想问几时先开到晚市？ 几时开到晚？ 我想出街食饭。 喂，你仲未揾到呢个喺屋企煮嘢食嘅乐趣咩？ 我乐趣咗好耐啦，有一年时间啦，个乐趣依然喺度嘅，但偶尔都会想出街。吃下饭咯， 今日十二号差唔多啦， 耶， 好快啦， 好啦，咁啊，听下你讲呢个好送饭嘅嘢先。 试埋呢个啊，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卤水鸡腿鸡蛋啊， 系 啊，咁啊，其实因为佢好方便啊，可以一次过整多啲咧，你同邻居分享又好，点样都好，或者你整多少少咧，第二日带翻公司做饭盒咧，亦都得。咁你知道卤水汁就即系好野味噶嘛， 系啊，仲可以用唔晒可以翻用，跟住再将啲蛋啊或者将啲。食材再摆入去咧，继续卤水多两三日咁样咯。 系啦，咁你可以买嗰啲鸡髀啦，即系鸡腿咯，我中意。咁有啲你可以喺街市嗰啲冻肉铺买又得。有啲咧就譬如超级市场咧，佢一包包已经包好咗。 有啲无激素嗰啲鸡髀肉咧， 系 嗰啲大只仔啊，最爱嚟噶嘛。哇，你睇下几多蛋白质咁样系嘛？粗嘢嗰啲师兄啊，最中意啲无激素又去骨嗰啲。鸡髀肉 系啦，其实咧最紧要就系睇下嗰个汁系点样做法啦。嗱，咁首先咧你就将嗰个鸡腿咧就 飞一飞水，系啦，去咗啲雪味啊咁样样，咁啊鸡蛋就烚熟佢啦，咁咁将呢两个材料咧就摆喺一个锅嗰度，咁啊当然大少少啦，俾啲空间佢，跟住咧你就可以落啲姜啦、葱啦，同埋一啲干辣椒啦，咁而个调味咧就有生抽啦、蚝油啦、老抽啦、少少豆瓣酱啦，同埋盐同埋冰糖，咁咧其实就已经非常之野味啊，即系有咸有甜有鲜，最重要嘅咧就系你买一包。嗰啲五香嗰啲老水包， 哦、 其实你去街市啊，好多都有得卖噶啦。 哦，即系已经现成咗噶啦。 系啦，佢帮你执好晒，即系五香，其实佢有几样嘢噶嘛。 花椒、八角啊， 系啦，等等啦。咁、其实你同佢讲话要一包嗰啲五香老水包咁样，咁佢就会俾你噶啦。咁、你就将呢一包嘢咧摆埋落去，系啦，咁啊加水啦，冚过晒你嗰啲材料，咁啊煲慢慢煲佢30分钟左右咧，咁、佢就已经好入味噶啦。 呢、个我都忍唔住要讲一句啊。 咦，你喺度嘅？ 我喺度啊，系咪旁边学啊嘛？忍唔住答一句爹咧，就 我都知道你识食噶啦， 梗系啦。我见坊间咧，唔好话坊间啦，有好多人咧都话自己嗰啲汁酱汁咧秘制嘅。其实佢哋所谓秘制咧，只系喺唔同嘅铺头嗰度买人哋唔同嘅香包。抌入去， 捞埋一齐， 捞埋一齐，咁、就秘制噶啦， 咁都算系噶啦， 用人哋嘅材料嚟制作， 变成自己嘅， 冇错啦。 咁啊，呢个自己其实好简单啦，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噶嘛，可以试试佢啦。 我的享乐时代。 咁咧，每一日收市咧，3:00-4:00咧，我揸车翻屋企咧，咁通常都会听三五成群嘅，咁啊了解一下啲同事做啲乜嘢，讲啲乜嘢啦，咁样啊，咁啊方子浩咧，即系佢哋主持咧，就话啊攞嚟攞啲消费券嚟咧换胎或者整车咁样啊，咁我即时喺度谂啦，系嗰啲消费券其实有阵时将架车嘅配备。改一改佢咁样，都几好喎、咁样。 即系翻身咁样咯。 系啦，嗱，即系两位都系驾驶人士啊，即系如果要将个外驱要 upgrade 一样嘢，咁你会 upgrade 啲乜嘢咧？依家即系叫做你觉得架车啊，有啲乜嘢可以力尽完美咧？咁样即系常言道，啲男人有第二个老婆噶嘛，即系唔系真嗰啲啦，就通常系架车嚟嘅咁样，系嘛？ 如果我嘅话咧，可能系冷气咯。 哦，冷气啊， 因为我个冷气咧都已经疏疏地嘅， 系 嚟紧啊， 去到疏，我以为你谂住换下换下雪种啊嗰啲啫。 我已经唔系要讲到咧，系要 upgrade 架车，我 系 想架车唔好太。差啫，系、啊，你话而家开始都热啦，而家天晏昼嘅时候咧都轻轻含含个太阳晒到。如果冷气坏咗嘅话咧， 哇，麻烦， 真系阴公啊呢、這 个。其实咧，我对于整呢啲嘢咧冇乜 concept 啊，即系我唔知大概系几多钱，因为我真系当系一个代步嘅工具嚟啊嘛，平时咁，所以佢唔到坏咧。我都唔整嘅，咁通常一壞啊或者 check 車嘅時候要整咧，就唔係啊，就一嚿錢我都唔知佢整咗啲咩，所以你話分每個嘅項目去睇咧，我都唔其實唔係太清楚，即係每一樣，同埋佢壞嘅程度又可以唔同啊嘛，即 係 佢壞嘅程度唔同，你整嘅方法又可以唔同啊嘛，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論。 係啊， 我就更加想問一下，哦，如果成架車噴過另外一隻色咧，係咪好貴噶？消費券頂唔頂得到㗎？ 我真係有噴過，舊時僆仔即係好。生玩车嘅时候，即 系 好中意哑黑色噶嘛， 啊、 有一段年代。 系啊，我都估到你系哑黑色。哑色咧，因为你买你唔会买到哑 黑 色。哑黑 色会唔会吸热噶？ 要另外喷 噶，即系夏天我会特别热嘅。 呢件呢样嘢你搞错咗啦。你知唔知哑黑色咧喷出嚟唔系谂佢吸唔吸热噶，系谂佢型唔型噶。 我 知 咁，但系你个身湿晒就唔型噶啦。咁你又要同时间 upgrade 埋你个冷气咯。 系咯，你咪开大啲个冷气咯，系咪？ 型唔型咧？ 咁你搭部几多钱咧？大约 都系维持到两三年咧。再型嘅嘢咧，过咗两三年都会变得唔型噶啦，即系有啲颜色都系啦， 系啊， 即系好吸热嘅。咁其实哑黑色咧，除咗喷咧就系黐纸嘅，即系啲贴纸服务咁样啦。 咦，咁似乎呢个应该系相宜啲， $10,000到啦， 贴贴嗰啲纸咧，我就觉得好似得意过纯粹喷咗个哑黑色，因为喷咗个哑黑色，我嗰架又唔系 Batman 架车， 但系我又要好似扮 Batman 架车咁样，煞有介事。但系如果你话要 upgrade 架车咧，喂，坊间有好多人咧，咪中意将架车有啲系自己后期加嘅，就 唔系非法改装啊，唔系非法嘅。唔好以为我哋讲得两讲都估得你哋讲非，唔系我哋 点解唔会啦？ 全部合法 唔识添啊！我哋識嗰啲都係合法嘅，咁有啲人就中意咧喺個門嗰度加啲燈仔，即係開門嘅時候就光啲。 合法嘅，合法嘅。 係啦，呢啲咪 upgrade 咯。 唔好問我，即係呢啲呢，我冇加過啦。不過 我都冇加過， 即係小白， 我都冇。 其實 因為而家有啲新車，其實佢本身一買翻嚟嘅時候，佢已經有呢啲 嘢啦， 係啦，好型㗎。人哋新嗰啲有啲品牌效應，一開個門咧，個logo 咧會射落去地下嗰度㗎，個品牌嗰啲，即係你叫做夜晚黑一開車嘅時候。然后跟住咧就即系 卡数咁样， 系咯，男士啊帮个女士开车门个 logo 射落去有射灯，好似个蝙蝠侠嗰个郭咸成嗰个 logo。 你一落车，你个人都要型先得噶。你一落车见到，切，原来小白嚟嘅，咁你架车几型都冇用啦。 即系 upgrade 咗个人先系嘛？你觉得？ 有钱搞下搞，原来要装新先。 我未揸车嘅时候，小白已经揸车喺电台，系啊，去兜。过一两次噶， 我住得远啊嘛。 系啊，你嗰阵时都系玩啲古董车 嘅， 即系 old。 以前有一架白白地色嗰架，我知你，我知你讲边架牌 子。G 字头嗰个 系啦， collection 嗰架咧， 千奴啊，好似系。 系啦，佢啲佢啲装饰品咧，即系本身出厂嘅时候个装饰品咧，其实都几靓嘅。 我记住你揸咩车啦，小伯。 即系嗰啲咧，揿掣啊、锁门啊嗰啲咧，佢有啲 pattern 嘅，即系有啲螺旋形啊。咁你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啊都几靓几得意咁样，不过就讲翻实话，嗰架车其实都麻麻地，麻麻地原因因为即系佢我住得远啊嘛，我揸吐露港公路啊嘛，一揸吐露港嘅时候咧飘嘅， 哦，哇， 真系好飘，隔篱 灯啊，你睇得 头文 字啲咯， 唔系啊，唔系惊嚟噶，隔篱架车大少少啫，我同太咧系要揸得好实噶，跟住大风啲嘅时候，譬如打风三号风球，我已经唔敢揸，要行大步道。 系，所以呢个有冇十几年前啊？十几年 就有啊，有啊，有十几年前。 呢个系咪你人生第一部车？ 呢个唔系，第一架咧，好似鲜红色嘅， 鲜红色啲啊，红色的跑车，尊师 嗰架唔系跑车， 因为嗰架唔系跑车，因为嗰架系我啱啱有个牌嘅时候咧，咁就买翻嚟嘅，咁啊二手车买翻嚟啦，咁就好平嘅价钱嚟嘅，咁就亦都冇谂到佢咩颜色啦，咁啊纯粹谂住 你真系冇谂过，我唔信咯， 因为佢个 一个男人第一架买嘅车，你话你冇谂过颜色， 咁啊要抢眼啲，招摇啲啊， 所以咪红色咯，你 再啲女仔上车先得噶嘛，嗰年头。 唔識嗰架，連遠都 見到，你家姐笑， 警察都見到啊！唔止女仔見到，警察哥哥都見到啊！ 我想問你，真紅色，你有冇試過喺街度又唔小心截咗你咧？ 就係有， 係 咯，就係有試過，所以個感覺其實就唔係咁理想。 咁你唔停低咪得咯？ 我冇停啊， 唔係你睇人， 佢咪即刻望住 你睇人咯，係咯。 睇人咯， 睇人咯， 系啊，有时姻缘都系咁嚟噶啦， 系啊， 有咩帮到你啊，小姐？ 你谂多咗啦， 好难嘅，香港好难。 自此之后，小白都踏实啦，佢啲车都系白色啊、灰色啊咁样， 灰色都冇， 而家就系揸亲人车。 所以我咪话咯，因为我姓白，搵翻啲白色车嘛。如果我系姓蓝嘅，我叫蓝元豪咧，我 系 用蓝色车噶啦。 佢最好笑， 唔好改姓。 自此之后，小白都踏实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